越南公安部话将会派警员到英国配合调查，强调一旦英国确认死者中有越南人，越南政府会派人核实身份，并将遗体带回国。当局亦都会为受害者的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而大低气压麦德姆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麦德姆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4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5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6.4，跌6毫；百威亚太28.3，升5毫；中国人寿20.25元，系升5.1毫；中国平安90.7，跌7毫；友邦保险77.05元，跌3毫；建设银行6.24元，系跌7仙；长实集团54.7元，跌1.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088，瑞士法郎7.886，澳元5.38，加元5.989，新西兰元4.987，欧元8.70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0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62美元，卖出148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喺马鞍山嘅恒安街啊，恒康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马鞍山路方向啦，近住耀安村咧快线就封闭，咁就系马鞍山嘅恒康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而家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住耀安村对开咧快线就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有车龙，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柯士甸道同埋漆咸道南咧交界都系挤塞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话梅姐啊，女人嘅天敌系咩咧？ 梗系皱纹啊，总。 不过今集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就唔系咁谂啦。 我情愿要皱纹，我都要笑咯。 黄美姐系咪最紧要入边开心啊嘛？ 啊，我个人嘅一度好，即系我样嘢好乐观嘅。咁、我又觉得一样嘢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嗰种人咩？ 好谂咁多啦。想知道余安安同我哋讲咗啲乜嘢？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 show 快活人》。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钟哥哥， 你扮咩啫？你喺度扮少女啊？ 我见人哋都系咁叫钟哥哥， 有叫钟哥哥啊？ 钟哥哥有， 有啲嘅 听 众喺网上系咁叫你嘅， 哇，嗰个真系攞出嚟审问下先得。 唔系，但系最紧要嘅系阿天有阵时啲嘢真系唔可以乱咁学噶。 做咩啊？ 嗱，你仲嚟呢个娇嗲嘅声系咪啊？我哋直播室里面有支雷头棒嘅，系咪？ 系啊， 系啊，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田， 早晨啊，田，早晨啊， Chris 啊，系啊，今日咧，阿豪仔咧放埋今日假啦，我哋咧就有阿 Chris 梁建 中，佢放咗好耐噶啦， 我唔系啊，佢放三日啫嘛， 哦， 系啊，咁啊，系咯，即系佢有需要就放假啦， 好啊， 你讲到佢咁诡秘，佢放几日假去旅行啫，都可以讲嘅，系啊，咁今日咧，我哋有 Chris 梁建中系同我哋一齐开。咪啦，系咪？阿天你系第一次同阿 Chris 夹开咪啊，系嘛？ 系啊，所以我咪叫佢钟哥哥咯。 你咪流晒口水咯，系咪？ 做咩先？我一叫你乜嘢咧？其实 阿姑咯， 姐姐咯， 系啦， 姐姐。 我真系，哇！我又唔够胆咁样。 咁你话姑嗰个， 我讲笑啫，我冇谂过你真系叫噶嘛。 咁啊，姐定妹咁样，妹啊真啊死啦！会唔会太毛管动咧？咁样 会啊！你真系唔好尝试啊！话俾你知，我哋嘅听众都会，你明唔明？我哋都要挂佢哋嘅感受啊！ 系啊，佢热喎， 系啊，见到你就觉得 hot 啦，系咪啊？ 唔系好明白，你明唔明啊？今日我同你卡拉有啲通喎，咁样即系有啲 哦粉红色系嘛？ 咪咯， 系啊， 夹咗我哋， 好夹啊！ 因为好少可咁早起身咧，谂住着翻件粉红色精神啲啊！ 哦，都要戴 啊！系啊，我哋好多听众咧都挂住阿 Chris 啊，所以今日咧我哋。我们的题目都跟 Chris 的工种有些关系、 我都觉得 为我而设真的多谢大家、 都是为大家而设的因为其实香港人经常都说很喜欢去旅行嘛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题就是我们的冷门旅游地点 冇错啦， 去到嗰啲热门嘅地方太多啦。我哋又阿 Chris 啦，我相信大家其实有阵时都开始去揾紧一啲咧，就系冷门啲。而如果你又有去过嘅话，有啲经验，觉得喂呢一个国家正，即系你系成日都去呢一个国家啦。但你有冇去到呢一个城市、呢一个景点呢？如果你哋有一啲咁样可以提供嘅话咧，欢迎你喺网上面度留个言啊！一阵间咧11:30之后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啊吓。 系啊，咁啊网上留言啦，或者你 fax 过嚟都得嘅，咁样希望可以即系去一啲即系寻找咩系隐世嗰啲叫， 又未必一定隐世嘅。 头先系咪你话有句 quote 啊？即系日本 啊，系啦，我阿小白咧头先同我哋分享嗰种，即刻嗱，小白就日本达人啦，系咪？ 日本好多人都去即系去好多次啦。 系啦，但小白就话其实咧，日本咧已经有好多知名嘅景点啊、城市，大家成日会去啦。但其实大家未发掘嘅，比你已经认知嘅更加多。其实有好多地方都好值得去，只不过可能你唔知啫。所以我哋就决定集思广益，就可以问下我哋嘅听众嘅意见啦。留个言啦，我哋11:30之后咧喺我们的嘅环节里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噶啦。 好 啦，但系而家一定要讲呢一单先， 真系要同大家分享 救世主啊！ 系 啊， 你觉得到唔到救世主嘅地步啊？ 都到，不过我好似受惠唔到喎，系咪？ 我都受惠唔到， 我都受惠唔到。但系我哋唔系咁样噶嘛，即系唔系我哋受惠唔到，我哋就唔开心噶嘛，系咪？ 真系要真啊，同埋佢掉出嚟嗰嚿钱，仲有好大嚿个饼系未分出去。 系啊， 会唔会去到你哋嗰个界别咧？ 嗯、 真系要问一问阿成哥啦。讲紧咧就系李嘉诚啊，吓 系啊， 我哋嘅李超人，我真系我睇到呢单新闻， 超人基金咧，即系佢原来运作咗咁多年咧，佢即系发挥佢嘅作用，佢嘅功能啊，咁样吓。 其实佢一直都有做， 都有功能嘅， 学校啊，唔同嘅议题啊， 佢哋更加咯。 今次咧就李嘉诚基金会咧就早前咧就宣布会支持本地嘅中小企业渡过时间啊，佢咧就会捐出。 10亿， 系啦， 十亿港元嘅应急钱啊，叫做应急钱。 系啊，系呢个计划叫做应急钱啦，大家咧，我知道应急钱咧，好似嗰啲财务公司嗰啲计划咁样。嗱，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佢就唔使惊，因为佢呢个咧，即系一笔过俾晒你咁样。因为咧，其琴日咧，基金咧就宣布啊，佢哋第一期嘅应急钱咧，首先会用2亿。嗱，头先就话成嚿饼就有10亿啦。首先就用2亿去支援中小型嘅食肆。嗱，呢个界别点解咧？好多大家都会有啲嘅数字都走咗出嚟，话过去嗰几个月咧，都有好似有200-300间嘅食肆咧，就要闩门啦，即系做唔到。即系做唔住落去啦，咁样。 同埋啲中小企，即系讲咧啲小店咧，咁其实佢哋都可能即系都受到一个影响啦。系。咁但系佢哋真系辛苦自己经营，咁即系可能真系餐搵餐食，餐餐清嘅咁样。 系啊，尤其是呢个饮食业系更加容易 首当其冲 啦， 系嘛？ 因为佢一定要租住个铺。 啱。咁铺租又贵喎，系咪？ 系啦，系啦，之后又好容易受到影响咁样。 而今次咧，佢就话咧，好，我觉得即系最要赞嘅，唔系佢攞咗10亿或者俾2亿呢一个嘅中小型嘅食肆，系呢。这个计划是几时开始呢？ 是 下个礼拜五起开始接受申请， 效率啊，系嘛？ 而下个月底啊，11月底咧已经可以发放到嗰个钱俾有需要嘅朋友。 即系月头申请，月尾已经审批啦。 唔系啊，系俾你啊，唔系审批，系俾钱啊。 系啊， 系啊，因为我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咧，就即刻攞佢嚟啊，同我哋咧政府即系佢做紧嘅嘢系啦比较。你谂下嗰4000蚊啦，4000蚊啫。即 阿 Chris， 你應該有份攞有冇啊？ 我好似填咗個嘢嘅，但依家都 有未有回 回因為我唔係好清楚到咧佢嗰個審查嗰、那個 過程 啊、準則嗰啲係點，所以咧阿媽又俾一份嘢我，係啦，所以我就填咗先啦。咁跟住依家我都唔係太知道， 亦都唔知發生咩事。嗱，另外咧就有話咧，即係其實咧佢哋政府都有嘅，佢都減咗我哋嗰啲嘅經營成本啊中小型食肆嘅一個排費嘅，3000蚊咯， 係啦係啦， 人哋就即係俾3000蚊咯。这个比2亿咯， 仲有之前嗰个旅行社嗰个系嘛，一人唔知100蚊定800蚊， 系啊系啊，嗰个都有啊咁样。 报团先得吓，系啦， 所以佢嗰个快捷度咧，系令到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赞啊！点解可以咁快呢？其实都有原因嘅，因为佢哋都会有一个少少嘅审批。不过咧，今次真系嚟做嗰个过程好简单啊。佢话咧，每间受惠嘅中小型食肆咧，就可以得到60000蚊嘅应急钱。基金会就咁解释嘅，只要你雇用少于50人，有呢个商业嘅登记，咁当然系要一个有效嘅商业登记啦。喺今年5月1日之前咧，系持有普通食肆、小食食肆，又或者系烧味及老味。几店牌照，以及附上咧你间铺头嘅近照一张，就已经可以喺网上面度申请 啦。好简单， 即系你符合呢几个嘅要求咧，就已经系符合申请嘅条件。就平时你话嗰4000蚊，你又要填表，又要审批，又要睇下你中唔中。你见到噶嗰阵时嗰啲懒人包都一扎噶嘛，睇你系边一个界别 咧。一开头个格，跟住你 yes 定 no， 系啦， 劲多 你有定冇啦， 系啦， 好简单。报纸几点已经写晒出嚟，你有冇边一个嘅牌照啦？你嗰个雇员有几多人啦？跟住如果你中咗呢几格嘅话咧，加一张。你间食店嘅近照，即系代表你哋仲有营业嘅话，60000蚊交俾你哋嘅应急钱咯。 不过咁啦，我又会咁即系两边睇嘅。咁啊，因为佢呢个叫私人啦，咁所以咧相对地，可能佢哋希望可以简化，尽快真系攞到钱出嚟俾佢。咁就算吓， 但我会话会唔会嗰个都系等同于一个信任咧？嗱，我唔系话政府做得唔好，因为一定凡系都会有步骤同程序嘅。 因为政府咧真系嚟得嗰个步骤系多好多好多，经过唔同嘅部门嘅，咁所以即系呢个部门可能做一个礼拜，嗰个做一个礼拜嘅时候，咁整整下可能真系要啲时间嘅。咁我哋公平啲咁讲， 我哋都明嘅。嗱，我哋公营机构嗱，但系同时间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如果佢真系觉得嗰嚿钱系去帮人帮市民嘅话， 即系应急啊嘛，叫做吓。 你有一个信任嘅话，其实可以简单啲嘅，成哥咪有一个信任咯。嗱，佢都唔系冇一啲门槛嘅，佢都有嘅，达到呢几个门槛，钱就可以俾你啦。咁样仲要咁快、啊？ 咁啊，分别都可能系即系个钱就真系佢自己噶嘛。 咁又系嘅， 政府分嗰啲其实系我哋大家人纳税嘅钱，咁公帑又要小心啲。 所以就咁大分别啦，所以个速度可以咁快啦。 系啊，所以大家咧就希望咧，即系呢一个就系第一个阶段啦，就系帮呢个中小型嘅食肆2亿。咁啊，但你睇到佢话攞咗10亿出嚟噶嘛？ 系啊，咁另外嗰啲咧 系咪即系要 啦？系啦，我 哋不如幫 你。你覺得你有冇方法可以受惠到咧？ 所以我哋咪要我 集思廣益。 嗱，我覺得嗱，我自問我梗係想要多啲錢啦。但喺呢一個嘅環境底下，我未必係首當其衝影響最多嗰、那個。 係啊， 所以我 唔 貪心，我幫有需要嘅人。不如我哋都幫下成哥啊！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噶嘛？你覺得有冇一啲邊一啲嘅界別，其實而家都幾首當其衝地影響嘅？嗱，譬如我講自己先啦，我見到一啲表演嘅界別其實影響幾大嘅。嗱、嗯，譬如我而家排緊 show 啦、嗯、，show 係幾難賣飛嘅，講緊係成個行業喎、嗯，即係你見到好多演唱會係取消啦，舞台劇有陣時又要調場啊，各樣嘢咁樣。點解呢？其中一個咧，譬如有啲朋友都會講話啊，你嗰個 show 我想睇啊，不過咧。哦，嗰啲公共交通啊，可能十点或者十一点会完，个 show 都未完，所以好多人就会选择唔买飞咯。咁变咗其实呢一啲嘅表演嘅界别真系影响几大噶，因为同埋嗰样嘢本身已经唔系好赚钱噶啦，你再蚀嘅话咧，都真系几入肉噶。即系呢个都系另外一个界别，我见到啊，佢哋都首当其冲有影响到，但可能未必系大家即刻就会谂起到嘅咁样咯。 咁啊，如果我咧，我就会觉得咧，帮一啲咧真系冇固定工作嗰啲朋友， 系， 因为佢哋真系叫做 freelance 啦，叫做吓、freelance， 佢哋真系冇雇主，冇成嘅，即系断头计有收入，即系有工作就有收入咁，但系嗰批朋友又系都会几大受影响，因为如果嗰啲嗰啲 手停口停咯，会系咪？ 因为如果譬如嗰啲佢要做生意嘅人，我依排嘅手紧咁，咁我都真系唔帮衬，即系或者唔需要你嗰啲服务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佢哋都几大阻碍性啊。 但呢个又难啲咯，即系佢哋 因为 佢哋冇 系 啦，佢哋 freelance 咩证明咧， 系 咪？有十八个 freelance 咁样咁入去，我又觉得另外一个咧都比较难，因为嗱，饮食业都叫做即系每人一日都要三餐噶。咁只不過你選唔選擇邊一間啫，或者自己屋企 食個快餐嘅話，咁你咬個麵包都可以啦， 即 係頂住肚 嘅。其實中小企都當中包括各行各業噶嘛， 係啊， 係咪啊？ 佢講緊食肆， 哦，依個 今次係講緊食肆， 係咯係咯。 但之後我覺得另外一個仲更加受影響就係因為咧。飲食都係必要，都係要消費嘅事。但譬如話，依家咧，我覺得影響得比較深，我自己都感受到就係嗰啲廣告啊，即係嗰啲，因為唔係必要，但係又係對住大眾嘅。咁依家大眾講真，佢都冇心情消費啦，買乜鬼嘢廣告啫？ 我都聽到一啲咁樣嘅消息啊，同埋而家賣廣告咧，好尷尬嘅。 係啊， 你擺喺邊一個台度賣啊？嗱，真嘅喎，嗱，以前就算你有一大嚿錢嘅話，你擺去一個台去度賣，但有陣時咧，有一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啊，嗰個台會唔會有啲特定嘅政治立場啊？跟住一啲廣告商咧，真係打退堂鼓㗎，佢寧願話嗱，我錢我照俾咗你，唔好出我廣告，係啊，因為我唔知我哋嗰啲目標嘅顧客咧會點諗啊，所以變咗最簡單嘅就係活動唔好搞。廣告唔好賣，因為你賣喺邊度都可能會變成錯嘅，所以佢哋嗰啲咧 cut 就 cut， 寧願啲錢就 hold 住唔賣廣告咯。 都唔好話咩地方添啊，甚至譬如話咁，你碌你嗰個 Facebook 咁樣， 係 咁你見到咁多新聞，哇！有呢樣又嗰樣，突然間見到一單好開心，叫你去旅行，你都唔會有心機睇啦，做乜嘢啫？ 即係仲啊呢個時候， 係啊呢個時候仲講啲咁嘅嘢，做乜啫？我哋關心緊香港社會咁樣。 唔係，但希望可以大家喺就算係忙裏都希望可以偷個閒咁樣，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可以輕鬆啲嘅，仲有一個界別，我覺得 其實好多老一老都係啊， 啲大佬真係都係要幫嘅。不過雖然政府早陣子就話喺個燃油嗰度咧可以即係 幫到少少 嘅，咁但係真係佢哋即係譬如佢嗰個公共交通嗱，講緊的士先啦，的士或者係嗰啲職業車司機咧，其實都幾影響㗎嚇。 會啊，咁所以咧，其實各行各業都可以有影響啊，但係見到。我哋嘅李超人佢決定出手啦！呢兩億咧，首先咧就擺去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嗰度啊，另外都仲有啲錢響度嘅。究竟啊，又會有邊一個嘅界別可以幫到手咧？ 佢陸續仲會公布噶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 呢首歌要點俾佢啊？係咪？ 係呢個要俾佢，佢真係有強大嘅 backup。佢有個基金，佢有佢個仔，係啦。 同埋最緊要，佢有呢個心咯，係、 哎、 咪？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涯。 做到。强人是你，冷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冷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好想呢同时间都关心下屯门方面嘅居民喎、因为呢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呢都係话呢前日嘅下昼呢就有好多人呢话闻到一啲不明嘅气体喎、有居民呢就咁形容嘅，就话气味呢就类似催泪弹，跟住见到唔同嘅报道呢就话有小朋友呢受到呢啲气体影响呢皮肤呢就出现咗红疹啦、另外一啲动物嘅收容所呢就有猫狗呢觉得唔舒服，消防署呢其实有去到附近一带度调查㗎，但依然呢係未搵到呢个气味嘅来源源系点样嘅咁样咯？ 哦 ，OK， 我见到个小妹妹话，即系嗰啲红疹咧都几大笪下。 系啊系啊，嗱、不过当然啦，一个小妹妹佢会起红疹，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但今次咧就唔系一个人啊，系有好多嘅朋友，屯门区嘅朋友咧，甚至佢哋系去咗咧医院度检查嘅，即系究竟点解佢哋会觉得唔舒服咧？咁样，所以我谂呢一个咧都真系好希望可以快啲帮我哋揾出个原因，究竟系咩事啊？嗱，有人咧就话怀疑啊，一啲嘅不明嘅气体咧系警方之前喺个大兴行动嘅基地里面咧，到咧就测试催泪弹，不过警方咧就否认咗嘅咁样。不过话前晚咧依然有人咧就喺基地外面度聚集同埋堵路，而防暴警察咧之后咧就发射咗好多枚嘅呢个催泪弹啦，有一个咧甚至咧就飞咗上去咧就系一个屋苑七楼嘅走廊。 我都睇到嗰个片啊， 系啊， 即系 要播 Gigi 嘅烟雾弥漫啊， 系啊，即系都亲真系集入咗佢走廊度， 七楼都好高， 好高啊。其实发射得可以， 系啊， 咁啊，跟住仲见到咧，嗰啲烟仲喺度发咗，好似咧，哇，唔知以为出场咁，即系嗰啲即系睇舞台剧嘅 烟 雾机嗰啲吹风机嗰啲咁样。 系啊，咁样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学嘅讲师就话啦，如果即系催泪弹嘅气味咧，系真系比较难飘散嘅，建议如果咧居民遇到类似嘅情况咧，应该要立即离开个单位啦。咁琴日咧，阿陈肇始阿局长啊，亦都喺一个立法会嘅会议上面啦，就话如果有任何生果或者食物咧受到催泪烟污染嘅话咧，话用清水冲洗咧就可以减少污染。咁 跟住就有議員問佢， 咁你食唔食啊？ 係啦，你食唔食啊？ 請你食 喎，係啦，即係邀請佢食喎，一齊食啊咁樣，咁佢就冇回應嘅， 好似之前咁食雞一樣 啫嘛，我日日都食雞，係啦，你而家食唔食蘋果啊咁樣？ 係，我覺得另外一件呢個都幾即係諷刺嘅事，就係呢個訪問有一個。市民會話啊，個氣味好似催淚彈啊，即係彷彿好似已經日日都聞，已經聞到個味好熟啊，就好似催淚彈啦。 係啊，即係佢好似聞慣咁樣啊。 係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諷刺 嘅。其實係嘅，因為即係認真，唔知大家有冇真係聞過呢啲味？咁啊，即係不過啲怪味可能真係好刺鼻嘅，但係係咪係屬於嗰度？但係如果譬如往時咧，我哋會第一時間係咪漏煤氣啊？只係會咁嘅啫嘛。 OK OK， 而家大家就可能有咗真係社會唔同啊，多咗第二個形容詞啊。 系噶，好似阿钟哥哥话斋，阿Chris 话斋咧，系啦， 嗰又着翻件褛先， 系啊系啊，佢唔你唔想人哋唔做噶系咪啊？唔好吓走人哋啊！ 唔会啩？ 你 仲 OK 嘅，唔系好好。 我就系见佢不停又着衫又除衫又着衫又除衫。 你觉得佢引诱你？其实 我唔知佢做乜嘢啦。 都好古怪嘅直播室，又热又冻咁样。 系嘅，应该系我喺度，你先觉得古怪嘅。 你当佢阿妈咁咪得咯？ 系咯，我阿妈咁样，我应该会照顾。你噶啦吓， 希望嗰啲屯门毒气啊，快啲揾到系咩来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可以合理化暴力行为，目前首要是停止暴力和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又说警方显示出勇气和克制，和其他政府部门一同以达至停止暴力为目标。林郑月娥在国际交易会议上以英文致辞的时候又提到，当社会平静下来的时候，要寻求方法解决导致过去四个月广泛示威活动的深层次问题。她会同社会直接对话，而在刚刚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房屋和土地供应的措施，亦都是香港目前面对的两大挑战。她希望社会可以回复长期的和谐和包容。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参选区议会被裁定提名无效。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骅在本台节目电话访问说，参选人若果有政党背景，需要先澄清参选时候的政治理念是不是与政党有联系，否则应该先退党。汤家骅认为候选人需要效忠基本法是一个积极的法律要求，香港众志未有改变政纲上主权在民的立场，因此选举主任的决定是符合法治要求。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其他曾经提及光复香港等口号，或者过去曾经有香港众志背景的参选人参选资格获得确认，唯独黄之锋被裁定提名无效，质疑选举主任不受法治规范和随意地作出决定。他担心本港逐渐进入中国式法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温德曼获传召就弹劾总统特朗普的调查到国会众议院作证。他认为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政府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并不恰当。温德曼有份聆听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他担心如果乌克兰顺应特朗普的要求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将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引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争拗，因此向上级举报事件。另外，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已经排期今个星期四表决一项列出弹劾程序时间表的决议案，包括安排部分证人公开作证，令白宫失去一项拒绝配合调查的理由。印尼斯航空难一周年，美国波音行政总裁米伦伯格出席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承认波音在两宗涉及737 MAX 8客机空难事件中犯错，再次向死者家属致歉，强调已经吸取教训并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 两宗空难都被指同客机的防止失速系统有关。有议员批评波音故意隐瞒，将公司利润置于安全之上。有出席听证会的空难死者家属认为，米伦伯格和波音整个董事局都需要辞职。去年十月，印尼斯航一架737 MAX 客机在爪哇海失事。五个月之后，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737 MAX 客机同样失事坠毁，两宗空难造成合共346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30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26,28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1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7.2升2毫，百威亚太28.4升6毫，中国人寿20.2升5毫1，中国平安90.9跌5毫，友邦保险77.25跌1毫，美团点评92.3升3毫，盈富基金27.7系跌5仙，建设银行6.25毫系跌6仙。比亚迪股份36.85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6，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92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1美元，卖出1,48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噶，就系漆咸道南去洪隧同埋红磡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噶。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恒康街去翻马鞍山路近住耀安村嘅快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程振鹏、朱海婷、白元浩、阿欧、林慧， 唔系吓鬼你 嘅。万圣节 trick or treat， 咁点先算系 trick 咧？ 小白，节日 party 想玩一癫，俾啲嘢你 tick 下先。 阿欧整蛊我啊，我企硬唔 tick 嘢噶。 晨光第一线嘅 Halloween 无毒一定 win 啦！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强积金预设投资系一个退休投资嘅新选择。 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究竟咩系快乐呢？幸福又系由咩构成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今集从文化、历史、心理学角度讨论快乐同幸福。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10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10个。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10个，佢系10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10 A 噶。8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咧都好得意嘅，真系佢咧真系眼又细，眼朵又大，人又瘦，但系又。唔系好， 你想讲嗱，人又瘦，跟住边一度大咧？咁你想讲 又唔系好高咯？我话系啊，好奇怪嘅呢个人。不过好奇怪之中咧，啊，佢系一个好人嚟嘅。佢好到点咧？佢好到咧，人哋生日佢又记得啦。诶，人哋要做啲咩佢记得啦。系佢专帮人哋记嘢，但系跟住佢自己嘅嘢又都记得嘅。佢记得今日系做啲咩嘅，今日要系放咗工之后系点嘅。系啊，佢成日都将自己咧。逼到埋墙，因为咧佢由头佢觉得一有啲空格喺佢嗰个叫记事簿里面系唔得嘅，佢填满晒佢嘅。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成日都要搞到自己好忙嘅黄耀祖啦。 系啊，我成日都系秉住一个嘅信念啊，就系工作时认真工作，游戏嘅时候咧就尽量玩乐。咁啊，呢个系好重要嘅。而今日咧，真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话说喺我哋节目里面唔会出现。但佢经常都喺度俾我哋讲嘅，陈德信，我哋嘅监制今日佢生日啊！ 生日快乐， 系啊！喺度咧，我仅代表风骚同仁啦，祝佢个女咧越大越乖，越大越靓。 系佢老婆越嚟越锡佢，越嚟越信任佢。 系同我头先咧，即系面对面，我都同佢讲咗噶啦。我希望我哋会炒少啲粉，咁你孭少啲镬，系啦，跟住继续努力帮我剪带。我系咪讲咗咧？好似冇乜嘢咁样讲咗呢个， 祝埋佢落嚟一齐庆祝。 一定会啊！买咗蛋糕啊，将祝佢落嚟切蛋糕啊，系啊！多谢你啊，陈德信，生日快乐！今日阿祖嘅风头火势咧，讲下光污染。其实咧呢一个字咧都越讲越多噶啦吓。另外咧就系话咧，其实喺香港啊，2016年咧就推行咗一个叫做自愿性质嘅户外灯光约章，希望咧就有唔同嘅机构啦，佢哋咧就签署，就话俾大家知，每一日咧夜晚黑11点或者12点到朝头早7点呢段时间咧，就会将佢哋户外嘅灯光装置咧就会熄咗佢咁样嘅。咁啊，局方咧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嘅我哋各方有一个户外灯光专责小组嘅，之前咧就话好犀利啊！我哋个约章咧有成5000个参与单位啦，咁样，而当中咧有99% 咧都根据住约章嘅建议咧，系会按住呢个时间咧就熄灯嘅。嗱，就咁听，好开心啊，系咪先？不过如果我讲埋之后嘅数字俾你哋听，你就会话究竟呢、這、一个，不过佢都讲到明嘅，即系一个冇约束力嘅约章嚟嘅，其实系究竟有几有用呢？因为咧话实施咗呢个嘅约章2年之后嘅今日啦，光污染嘅投诉反而系升咗42% 嘅，午夜12点咧嘅熄灯率咧就得70%嘅啫，咁样就话咧呢一个嘅约章咧好似一个冇话老虎咁样嘅，咁点解呢？原来咧，绿色地球嘅主任咧，佢就话咧，签署约章系有5000个单位啊，但系当中包括咗中学、小学、NGO 同埋环保组织等等， 咁試問下中學、小學佢哋嗰啲嘅大廈嘅外牆上面度，何來有啲咩 LED 嘅燈嘅成埲牆啊，或者嗰啲電視屏幕啊？我哋平時經過咪見好多嘅。呢五千個裡面有好多係中小學喎、NGO 喎、環保組織喎，大佬。咁佢哋個牆根本都冇，佢簽咗呢一個固自然係好啦，一個户外燈光嘅約章，佢哋都支持。但係真正嘅用家其實有冇喺呢一個嘅約章裡面度參與到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咧佢哋咧一啲嘅環保嘅團體咧都會講到啊，其實咧香港最多光污染嘅地方咧就好似有西洋菜街啦，又或者係維港啊兩岸嘅地方啊嚇，佢哋有好多嘅地標啊，跟住咧就發現其實如果我哋計翻呢一啲最多光污染嘅地方啊，呢兩個區域喺午夜十二點嘅熄燈率咧只係得74%。同埋78%嘅啫，咁啊相信咧佢哋嗰啲灯光咁强啊，对附近嘅市民咧的而且确有几大嘅影响噶。而有一啲咧已经签署咗嘅大型连锁店啦，喺十二点之后咧，铺头里面依然系灯火通明，反映住好似啊呢个约章咧，可能真系冇约束力啊，所以咧就变咗真系一个冇牙老虎咁样啊，未必帮得到手。阿祖自己咧系感受到咩叫光污染嘅嗱，我就系住香港岛嗰边啦，炮台山嗰边啦，其实真心系一啲都唔近维港嘅，不过对面岸咧喺就系望住红磡嗰边嘅，嗰边嘅一啲嘅大厦嘅外墙啦，其实去到11点、12点咧，成栋大厦个 LED wall 咧都系仲系着住嘅，讲紧系成栋大厦佢本身就系一个大型嘅广告牌嚟嘅，即系成由二楼啊吓到佢哋，我当佢哋40楼啦，全栋都系嘅，佢哋嘅光。是可以去到港島區我屋企入面都會見得到的，因為有陣時當你咧成間屋熄曬燈的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咦點解我個廳入邊嘅牆依然會有陣時光有陣時暗嘅，就係講緊啊一啲嘅倒影啊，因為就係嗰一埲牆喺九龍呢一邊。可以啲光係射到去香港島嗰邊，我都感受到佢哋喺度轉燈咁樣嘅，根據住佢哋個廣告板一齊去行嘅。可想而知咧，其實光污染咧真係非常之嚴重啊！會影響到好多居民嘅生活。嗱，阿祖嗰個例子其實一定唔會係最嚴重。你諗下，如果你真係住喺西洋菜街啊，各方面嘅朋友咁大個嘅電視屏幕，咁大個嘅 LED wall 咧，啲屋企啊，佢哋入邊啊，點樣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呢？香港人其实工作已经好忙碌㗎啦，如果有一个地方有瓦遮头好开心啦。但就算你有瓦遮头之后你发现光到你夜晚瞓都瞓得唔好嘅话，咁你话几惨先得㗎。光污染我諗真係而家嘅呢一啲嘅约章啊冇约束力㗎嘛，係咪如果係咪行多少少啊，我哋嘅环境局啊各方面呢可以做多啲嘢嘅话呢，希望就真係可以帮到香港嘅市民啊唔会光盲光层层咁样瞓觉啦。风头火势，我哋有好多听众咧挂住佢嘅。其实咧，我想讲，我上次同佢合作完嗰两个礼拜之后咧，我都有挂住佢，一个好好嘅拍档啊，上手上得好快啊。今日咧，我们的题目啊，仲就住佢嚟开添啊吓。冷门嘅旅游热点啊，有我哋嘅拍档梁彦忠阿 Chris。 喂，系啊，啱啱啊，早就讲完呢一个光污染啦，咁我食住呢个污染嘅势啊，又讲下呢一个环境嘅问题。不过有另外一样嘢，即系其实我哋人类咧都做咗好多好事嘅，即系咧好多唔同类型嘅污染每日都发生紧嘅。啱啱再讲完光污染啦，可以讲下另外一样啦。讲翻少少个前提先，早几日咧我就去咗一个 event 嘅，咁啊即系正常上一个航空公司嘅 event 咁样啦，咁我都系即系正常工作嘅一部分咁样，撞到一个中学同学，系一个即系真系自从中学毕业之后就已经冇见过嘅同学啦，本身。咁我就哇好驚訝啦，即係我唔知原來佢去咗嗰度做啦咁樣。咁於是咧，因為去到嗰啲場合咧，我都係比較點講咧，我可能大家以為個好外向，但其實咧去到嗰啲場合咧，我多數都係唔係好想同咁多人去 social， 都係自己擺埋一邊，同啲熟嘅朋友傾下偈就算啦嗰只嘅。咁啊同佢傾多一陣偈啦。啊，原來佢依家咧就喺呢個航空公司度做緊呢一個顧客體驗嘅設計。咁、那個範圍都好廣泛嘅。咁最近啱啱呢一個 event 做乜嘢咧？就係佢哋 launch 咗一個新嘅餐單啊！咁所以想叫啲人嚟試啊，又話俾啲人知啊，我哋有新嘅一個顧客嘅體驗啦，咁樣。咁然之後試完啦，即係飽曬啦，咁樣隔離咧就同佢傾下偈啦。 点知咧，佢竟然同我讲佢下一步想做乜嘢咧？佢又谂紧咧，其实都想做一啲比较意义啲、企业责任啲嘅嘢，就系想试下将一啲用完即弃嘅杯啊、剩啊咁样咧，转做一啲可以再用嘅一啲物料。因为依家咧可能系用紧啲纸杯啊、剩啊咁样。佢话咧，一间航空公司一年载几千万人。咁你谂下，几千万人，一人搭，我当你长途机十几个钟都净系用一只杯都好，都已经系一年用咗几千万只嘅胶杯。咁如果一个企业可以带头去减少用呢一个嘅胶嘅话咧，咁当然系会好好多啦。咁但系佢都讲出直接嗰个问题嘅，因为当然如果要有一啲可再用嘅一啲物料啊，或者其他比胶更加好可以降解嘅一啲物料嘅话咧，咁个成本又会贵啲啦。就算唔好话贵几多。每一隻貴幾毫子啫，一年再幾千萬人一人用一隻，咁都已經係講緊幾百萬人嘅一個數目嚟嘅，咁絕對係唔細嘅。仲要其實唔係每隻貴幾毫子，係講緊每隻貴幾倍，咁所以的而且確咧係需要好多改變先去做到呢樣嘢嘅。今日講呢樣嘢，我就即係覺得啊，都幾即係佩服，因為喺呢一種咁樣嘅 event 入邊，即係大家都係衣香鬓影啊，講緊話我哋有新嘅菜單啊，同一啲名餐廳合作啊咁樣。咁但係竟然呢個時候佢講，其實佢下一步想做嘅咧，都係同一啲環保有關嘅，減少用膠嘅一啲嘅 campaign 咧，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有意義同埋好有心嘅。咁佢話其實咧，可能早排即係早幾年嘅時候要提出呢樣嘢有啲難度，其實依家咧算係容易咗㗎啦，因為咧喺好多唔同嘅外國嘅國家啦，佢哋都開始有一啲法例咧去禁膠嘅，可能有啲地方直頭係完全唔俾用。胶嘅咁样，咁咧，于是唔用胶嘅呢一个市场咧，其实系大咗，咁于是咧就多咗一啲公司去研发一啲产品咧，去做一啲唔同嘅物料系 afford 到嘅，系去减少个胶，可以去replace 到个胶嘅咁样，咁所以慢慢都可能可以将呢一个嘅成本降低，就可以令到减胶容易啲啦。其实咧，近呢几年咧，香港都开始有好多嘅大企业都话走数啦，即系唔用饮罐啦，直头冇饮罐提供啦。咁初时都好多人都提出咗，喂，冇搞错啊，冇饮罐啊。咁但其实咧，过咗几个月之后，开始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惯啦。其实我都再早多少少嘅时候啦，都系有开始唔用饮罐嘅。咁但系嗰阵时系点解咧？其实我一开头最初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喂好怪，无端端即系冇呢个意识，冇呢一个本能，一去到一间餐厅叫嘢饮之后就话唔用饮管咁样，系直至到去咗一个 trip 之后发现咧，咦？点解全部人即系我去一个 trip 可能有十个人啦，九个都话唔用饮管，就系嗰个朋辈压力咧，突然之间一下觉醒咗，就觉得哦，其实呢样嘢系有人做嘅，都唔怪嘅咁样，咁就开始唔用饮管啦。咁你谂下，即系虽然你话饮管一支好细咁样，你一年365日，一日养一支咁，咁你一个人你唔用翻二三十年，咁其实都已经可能系10,000支饮管嚟噶啦。所以其实你都唔好睇小佢，用翻同一个咁样嘅谂法。又或者有时咧，你去到啲餐厅咧，你叫酒饮管。但其實佢又唔記得嘅，有時我都會好猛嘅，哎呀咁樣你又浪費咗我一餐唔走飲管嘅呢一個機會啦，咁樣我直索性嗌熱飲，咁佢唔會俾飲管我啦啩咁樣。再唔係咧，如果你開始儲咗個習慣係可以走到飲管啦，不妨又試下自己帶杯啊，去一啲嘅餐廳咧，可以同佢講我自己有杯嘅話咧，佢可以斟俾你，甚至可能可以減幾蚊添嘅喎。嗱，再下一步啦，有杯嘅又可以試下自己帶餐具啦。其實呢啲好多你一聽都可能覺得係一啲好怪啊，咁唔習慣嘅一啲 concept。但其實咧，只要你試咗做咗咧，其實所有嘢都只不過係習慣嘅啫。試咗兩個禮拜，可能你已經覺得一啲都唔係咩問題。但是你可以为地球减咗好多嘅垃圾，你谂下你用少一张纸，用多一张纸，纸都话可以，就算去堆填区都好多，仲可以降解，可以分解会消失啊。胶，你真系用咗支饮管，用咗嗰三个字，就成世喺呢一个地球度存在。所以大家都系谂下自己可以有啲咩小习惯开始做起，减下胶，然后咧呢一个市场越嚟越大嘅时候，令到大企业有多啲嘅呢个动力去减胶，一齐为呢一个地球。减少啲垃圾啦！好，跟住有第一次一齐合作嘅田阿田啊， 我唔知道有咩形容词啊，费事错 啊，讲全名啊呢一啲， 系啊，唔会错。桂花田姐姐， 贵妇人啊，叫佢。 系啊，都好认同两位拍档咧所讲嘅，即系都成日都话啦，出少少力啊，每人出少少力咧，就变咗好大好大嘅力量噶啦。希望大家可以咧支持，多多支持环保。睇到一篇嘅关于减肥嘅文章啊，咁啊睇到咧受访者有一句好，我觉得好值大家值得思考嘅一句说话，佢就话人生咩系好重要，咩系唔重要咧？咁啊，点解减肥同埋咩重唔重要啊，要扯上关系咧？咁系啦，因为文章咧嘅记者就访问咗一个咧，佢好细个已经减肥嘅台湾女星。嗱，佢今年40岁，咁佢15岁咧就入行做娱乐圈啦。咁啊，15岁咧正值系青春期发育期间噶嘛。但系由于咧，即系佢俾啊好多嘅同龄嘅人啊，已经开始投入工作啦。咁所以咧，佢嘅生活咧就变得冇食无定时。瞓又瞓得唔够，咁啊仲惊上镜，即系上镜，你知女仔好贪靓，上镜肥嘅时候，咁点啊？咁佢真系走去学人减肥啊！咁啊喺毫无嘅营养师或者医生嘅建议之下咧，就乱咁食一啲减肥药，结果佢即系好不幸地，佢话患上咗一个急性嘅肾盂炎啊！咁啊，医生仲话啦，如果佢迟多两个礼拜先去睇咧，可能佢就要去洗肾噶啦。咁啊，睇医生之后咧，咁佢开始要食呢个类固醇药啦。咁令到佢希望令到佢嘅肾可以消肿。咁点知咧，嗰啲药咧唔啱佢。咁啊，试过开工嘅期间咧，佢突然间晕咗，仲要即刻入医院啦。咁经过检查之后咧，发现佢患上咗乜嘢咧？癌症嘅初期。医生就解释话啦，癌症初期即系咩啊？咁即系咧癌细胞太高，咁啊免疫力太低，咁样身体咧防卫嘅机制咧好差，咁体内咧最弱嘅地方就被攻击啦。咁佢话再迟多半个月咧，佢话有机会咧就变成肾癌噶。咁去到呢个阶段，哇，即系都好似好气，不过佢而家40岁啦，佢回想起想当年嘅啫，咁冇办法啦，就唯有咧停工休养休息好身体咧，先至可以继续工作嘅。咁啊，个女星咧就喺呢个静下来休养嘅期间咧，就望住喺个露台就望住，即系啊坐喺度即系静静地嘅时候咧，就好多画面出现咗。咁啊，佢话佢细想之下咧，令到佢明白人生咩系嘅重要，咩系唔重要啊！咁啊，个女星就话啦，休息咗2年啦，仲要康复期2年啦。咁啊，经历过呢个大病之后咧，佢自己都觉得自己转变咗。咁佢就话以前咧，佢会咧斤斤计较啦，好小事佢都会好表达不满嘅，咁又会同人哋喺度争名利啦咁。但系而家嘅佢经常咧都会感恩啦，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事啊。仲有你即系仲话咧，你唔知自己真系生命有几长啊？咁啊，你仲管住你啲工作做咩啊？咁唔知听完呢个女星嘅分享嘅故事，大家有咩想法咧？系啊，真系啊，咩都系假，身体咧才是最重要啊！即系健康身体系最重要啊！咁有健康嘅身体，乜嘢都可以做到噶啦，系咪？所以即系想减肥嘅你咧，你真系要谂清谂楚，因为喺减肥期间咧。唔知你自己嘅OK，你身体可能接受紧呢个减肥嘅治疗，但系你心理上系唔系能够胜任得到咧？真系喺当你决定减肥嘅时候，你真系要知道心理同埋身体咧系咪真系 OK 可以配合到先至好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健康嘅身体啊！ 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 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儿，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声势。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保障，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反对和压制台独不是恐吓台湾，陆委会应该纠正错误。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热带低气压麦德姆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麦德姆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7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3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5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2升2毫，百威亚太28.35升5.5，中国人寿20.3升5.6。中国平安90.8跌6毫，盈富基金27.65跌1毫，美团点评92.6升6毫，友邦保险76.7系跌6.5，建设银行6.27系跌4仙，比亚迪电子13.14系升1.52，比亚迪股份36.8跌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087，瑞士法郎7.887，澳元5.377，加元5.99，新西兰元4.983，欧元8.7092。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92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52美元，卖出1,48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出行到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咧车龙有待都消散噶。而家出行到南去红隧咧，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咁就系出行到南去红隧方向，理工大学队开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另外啦，马鞍山嘅恒康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住耀安村咧快线仍然封闭。恒康街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住耀安村咧快线就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康庄道方向红隧的九龙出口是挤塞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消防总部大楼。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好多 开心过， 伤心过， 伤心过，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 第42届十大粟米金曲。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喺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点解黄伟文会将一只狼写落去邓小巧嘅新歌《香槟女郎》入边嘅咧？ 将女郎摆入去，因为中间嗰、那个。佢就覺得係一個狼嘅好寂寞嘅叫聲。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係好代入自己生活喺呢個城市啊，或者係二十尾三十頭嘅嗰個人生嘅孤獨感。佢哋會覺得好寫到佢自己，好似每一句都係講緊佢咁。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關每首歌背後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閃聽騷動音樂。 离开有什么好怕？ 哇！嗰啲常用工具烂晒，电线又披晒口，你又唔同主管讲，就咁离开，仲唔可怕？ 离开有什么好怕？ 又冇受过训练，又冇合资格证明书，就咁离开工，仲唔可怕？ 哇！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喎、 啊。咁你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Zack 刘子石。 黄耀祖、 梁彦忠， 丰收快活人。 11点新闻之后翻嚟，丰收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啊，直播室有黄耀祖，有阿 Chris， 有桂花田。咁阿豪仔咧，佢就放假，咁啊，听日归队噶啦吓。系咁啊，嗱，旅游达人。我哋直播室有个 系 其实 系我唔敢自认噶，成日都 其实就有一个都不特止，有第二个你都系 我都觉得暗淡过半啦， 系 啊过半 啦，只不过佢冇做呢个节目啫嘛，即系冇做旅游节目。 招摇咧，我都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睇咗好多呢啲。 啊，话我个样招摇，大胆啊！佢真系， 佢啊真系啊 咩啊？ 佢唔去旅行，你一去旅行啊，佢系晒命晒到啊！哎呀，残眼啊，戴十副太阳眼镜都顶唔住啊！真系。 哦，咁你试下戴十一副咯，噶 我有。 但嗰十一副，第十一副系假牙嚟噶，不过系 系啦，好旅行系啦， 咁 啊，琴日咧我就讲过咧，喺节目讲咗咧话，点解嗰啲酒店咧系要用呢个透明嘅玻璃嘅厕所？好多时而家都系咁样设计噶嘛。 哦，点解咧？其实 哦， 喂，旅游达人 系啊， 你冇人知 佢有解说到嘅，即系譬如通光啲啊，跟住又增加一啲情趣啊。 哦、我纯粹真系情趣嘅啫，我谂 亦都可以减少一啲可能咧，即 系太肤浅啦，你觉得？ 妈妈嗰阵时咧，半夜唔系最熟悉嗰个酒店房啊，咁啊可以有少少嘅灯啊漏翻出嚟个厅啊咁样咯，就 系啊，跟住就可以系啦，即系又保安啊，可以一眼关七望到出面发生咩事啊咁样啦，系啊，即 系 好多功能嘅。好啦， 佢净系谂情趣咋，都知佢咩人啊，真系 年年轻啊， 系啊， 咪有几危险啫？你喺个酒店房度无端端冇咩安啫， 觉得边度都危险噶，佢觉得自己好如珠如宝啊，但佢唔记得佢净系得如珠嗰样嘢，佢未必有如宝。 我系如宝噶，我都系啊，我叫阿宝 啊， 系啊，系啦，系啦。OK， 咁好啦，今日想问下啦，喺间酒店房里边，点样先 feel 到知道呢间酒店好啊，好干净啊佢， 即系冇嗰啲污糟嘢啊？ 唔系讲嗰啲啦， 卫生嘅干净， 系啦系啦，真系卫生嘅干净 啦。我觉得即系一个即系住嘅地方最紧要就系咧，你冲凉啊，去厕所嘅时候舒服干净嘅啫。我觉得 你点样考验到佢呢个厕所入到去？哇，咦，真系好干净咁样。 闻下佢啊， 系咯。如果有阵嗰啲咧清洁剂味，你已经觉得好似好清洁喎。 佢 可能 求其洒几滴嘅啫。 或者睇下嗰啲渠位有冇头发啊，嗰啲咁样咯。我谂下呢啲 嘅 啫。 我就唔谂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住到酒店嘅话，你仲谂嗰间酒店干唔干净嘅话咧，你真系玩自己。即系譬如阿田，佢对于嗰个卫生嘅要求系高嘅。嗱，呢个系啱数嘅，应该系咁样嘅。但如果因为其实我都有少少洁癖噶嘛，但系如果我要谂啊，上一家边度有人瞓过咧？佢个清洁有一啲嘅地方系有几耐冇抹过嘅话咧，咁我觉得嗰个对于我嚟讲唔系一个假期咯，嗰系另外一个压力咯。所以我眼不见就为干净嘅，即系我冇谂太多。 你系咁讲啫，但系所以佢系唔贵酒店佢唔租咯，所以佢咪 但系贵嘅酒店又唔代表一定 系 最好系咪先？所以我真系尽量唔谂咯，即系系啦，即系你拣嗰阵时你尽量 即系去到就假设咗佢一定系干净噶啦，除非你揾到啲好严重嘅问题。 系啦， 咁样成撇嘢咁摆咗喺个洗手盘嘅，咁样冇办法 啦。如果唔系嗰啲咧，我真系尽量唔谂，但系即系少少都会做。譬如你谂住啊，我要浸一个浴嘅，咁你都可能之前攞水会轻轻叫做即系抹一抹咁样，即系 会噶呢个 少少嘅。其实即系攞个水咁，你即系攞一攞咁样， 要攞一攞啲， 系啦， 杯咁， 系咪真系有用啊？咁样唔知噶嘛。但系即系自己心安理得，我唔再谂嗰张床啊，去嗰啲床单换啊，地毡是如何，咁你都唔会趴喺地下噶啦。咁即系有啲。都会即系咁样，我就觉得心安我就够噶啦咁样。 因为我其实都即系有住酒店啦，其实都有住好多嗰啲 hostel 啊、民宿啊嗰啲咧。咁有时真系可以几闹教嘅。 唔系 hostel 又真系唔同嘅，咁佢真系标榜系一个平靓正，俾你真系借宿一宵咁嗰只。 咁但系你平靓正，都你都唔可以唔卫生噶嘛， 即系基本要求啊。 咁我想问，有几唔卫生到啊？ 我有时可以即系嗱，厕所呢个就当然会系最容易啦，因为咁多人即系一片珠唇万人上咁样，可以去整得几干净都好。 系啊，啲形容词啊， 我讲嗰几个字就另外一个字啦，系咪先？ 系话嗰个字， 系啊。 有时咧系嗰啲，即系嗰个叫咩？枕头嗰个套啊， 系 好似有搭嘢咁咧，都哇好唔舒服，你觉得块面揞落去咧？ 呢个系几敏感嘅， 系啦， 因为好近啊嘛个感觉。 其实佢未必真系话好污糟嘅，可能纯粹有搭色喺度咁样，你唔知咩嚟嘅。但系我觉得哎呀，好核突，好惊啊咁样。 系 嗱呢啲咯。咁但系我觉得一般即系酒店级数嘅酒店又会少啲嘅问题，系咪啊？ 哦，当然酒店系比较少啲嘅，但系你都 尤其是我唔会谂佢搭地毡咯。 哦，地毡就唔好理佢啦。 哇，冇人， 你会唔会赤脚行个地毡度？ 系咯， 我会。 点解你要赤脚行地毡啊，黄耀祖先生？请问 因为我真系选择咗唔谂，唔系我自己屋企都唔习惯着拖鞋嘅。 咁但系 嘅质感咧，你真系嗰个脚着一硬落去嗰啲毛， 100% 嘅全接触啊！ 系啊系啊，你谂哇，嗰个草地真系个一片珠唇啊！ 所以我咪话咯，我真系要我调节咗自己的心态噶，唔谂。 喂，咁但系问题系， 因为其实你一定知道，一定唔会够你屋企你个要求咁干净噶。 但系你都可以避噶嘛，你大踩个地毡。 系啦，你着对拖鞋，着对袜咁都得。 咁你张床咧，你全身要垫添，你肯定佢部洗衣机干。干净。 嗱，床又唔同，我床会索啊嘛，佢都系一浸床单下边系床褥嚟噶嘛，应该。 咁佢张床褥咧，嗱，我再俾你谂啦， 床 你都见到有嗰啲吸尘机噶啦， 隔咗个床单我就当隔咗一浸啦。 其实未又系你自己， 但 系 佢又 系 啊， 我都系咁啊，我拜你啊 ，Chris 啊，你系用你嘅皮肤隔咗嗰个感觉啫，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咁你块面其实都系垫住嗰个枕头套噶，同个枕头噶。 学你话斋， 你肯定个枕头套有碗。 我信佢有换嘅，因为佢、 哦、 我睇唔到有啲咩 因为咁讲， 睇到 你倒死个咖啡， 大家都好想讲， 你当咖啡啦，唔好话啲咩物质啦，倒死个咖啡落个枕头套度，你会见到噶嘛，系咪先好明显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倒死咗啲咖啡落个地毡度，如果差唔多色佢索咗，你真唔知道。 其实咪一样嗱，佢换咗张床单，佢倒咗啲咖啡，如果当系咖啡喺个床褥度，其实过底噶嘛，可能张床褥有噶，你唔谂啫嘛，所以我一样地毡我唔谂咯。 因为唔系咧，我真系始终觉得地毡，因为嗰啲人清洁咧，系佢会推埋啲碌啊，嗰啲碌啊行个地下啊，佢又会着鞋，佢唔会除鞋同你去抹噶嘛。嗰啲行李夹啊，咁都会碌碌碌碌入去噶嘛。 你搞到我而家一脑都系画面啦，咁下次点算？ 所以我咪叫你，你应该系嗰啲酒店，你点都攞去嗰啲即系嗰啲即系白色嗰度嗰个胶 拖鞋仔， 攞嚟着咯。 好啊， 真系咧。 咁你今日想讲咩啊？ 系啦， 系我都讲。 地即系你觉得拖鞋系必备嘅， 就 check 地毡咧。咁你嘅意思即系话，如果边度 咁又唔需要 check 地毡，你反正 地毡识手刹， 反正你都要着拖鞋或者着鞋噶啦，系咪先？但系我就其中一样嘢，佢话咧，一睇到嗰样嘢咧，如果佢系干净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好安心地好信得过呢间酒店房系清洁。 好，我就估下先。我估下睇下嗰个电视机嗰、那个屏幕，你见唔见到有尘、嗯？ 但嗰个好容易睇啫。 我都系咁话。 我觉得应该要估一啲咧，系即系唔系好容易见到嘅。咁但系咧，原来佢都有抹，咁表示 系 好细。 胃筒 都唔系，系会见到嘅，系啦，会见到会用到。 系咪皮肤会接触嘅咧？ 会用到添。 有用到嘅、 会用到嘅。嗱，佢即系文章咁讲啦，咁大家即系即系睇下系咪真系觉得系真啦咁。因为个觉得会睇下。间酒店房可能大家嘅定义个觉得哦，咦呢度干净，我就觉得呢间房系整洁嘅。不譬如嗰、那个叫做嗰、那个叫做浴缸嗰个上面嗰支花洒咧，即系嗰支嘢咧系冇滴水嘅，冇手指毛印嘅，靓嘅嗰啲。咁我哇真系好干净喎你咁。咁、但系佢呢个文章报道系你未估啊，你哋未估。 我估嗱，如果你头先我即刻谂起你头先讲到即系厕所嗰度，有阵时而家未即系好兴系 ring shower 嘅、 啊， 即系未必一个花洒嘅位置、ring shower。有啲咧就黐到上去个天花板啦， 最憎嗰啲啦， 好最中意嗰啲， 强劲啲水又话来，如果真系可以咧，好水帘洞， 滴下滴下咁 样，滴滴仔又点 滴下滴下就咩都死啦。 系啊，你 咪先讲个 顶间好啲嘅酒店啦，解决噶啦。唔系嗱，佢有啲咧就黐住去到个天花板嘅。我呢个一个提议啫，你要解读做炫耀我都冇办法嘅。有啲咧就唔系咧贴住个天花板嘅，咁你我有阵时我会留意下噶，佢就未贴到天花板嘅话咧，你只手其实可以摸到个。ring shower 个顶噶嘛，嗰度有冇尘咯？ 有冇咁高啊？ 系咯，你有冇咁高？我都谂紧，你住嗰间系 我唔做落去啦！你哋两个一唱一和咁样，你哋结婚啦，揾到真爱， 嗰嘢两米咁高啊！你真系 系 嗰间咩住 噶？嗰个地方唔系佢。 唔係佢話有啲係會係熬落，可以燈電燈嗰啲咁樣熬落嚟嘅， 你會見到佢頂有冇塵。 嚿嘢乾唔乾淨？ 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睇到佢清潔仔唔仔細咯。 佢喺度摸人哋嗰、那個， 我摸都係摸嗰啲啫 ，OK 嘅。 摸頂做咩啫？嗰個嘢又唔用嘅。 有陣時你睇到你已經即係未必真係要攞手去摸嘅，但我估啊，如果要睇下你個問題係估下嗰間房係咪清潔嘅話，我覺得呢啲仔細嘅咁 ring shower 都 會用 到 嘅。 嗰 個位置啱，你講得啱，我 buy 啊 Chris。 系啊，你哋两个结婚啦，哇！有情敌啊，佢中意咗小鲜肉啊，廿几岁嗰啲啊，你嗰啲啊，咩中老有猪腩肉嗰啲咧，走啊咁样啊，系嘛？ 阿华啊，唔系咁啊， 你叫佢阿华，你叫佢阿华，你叫咗阿 Chris 做阿华，哎呀，分辨啊，分辨啊， 咁啊讲唔到落去喎，要播只歌， 你讲你乖乖乖乖乖咁点啊？ 我播只歌先，等大家思考下究竟。究竟啊，喺间酒店房里面边一样嘢系哦，原来你望到佢清洁，就所以呢间房真系值得住、啊。 就站不住，我气泡飞，都去 旅行， 你仲亂緊嘛？ 想旅行係啊。OK， 咁頭先講開啦，即酒店房究竟邊一樣物品咧？係如果你覺得哦，如果佢真係有清潔度咧，呢間房係真係好好噶啦。係 啊， 清潔度啊， 仲你仲有得估啊？ 係啊， 個班子賣咗半個鐘噶啦，就係。 OK， 我覺得咧，會唔會係呢個電視機嘅遙控咧？ 嗯， 因为佢好多蜡，都几难清理嘅，但系真系会揿，同埋都又系一片珠唇万人上嘅， 嗱， 会 呢个咧系讲紧咧，即系喺个酒店房里面咧，嗰个叫做遥控咧，系真系最几邋遢下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要使用嘅时候，麻烦你都自己清清洁先。如果你真系有洁癖嘅话，咁，呢个旅行家咧就佢话咧，喺美国嘅，咁佢咧就一年咧去咗300多间咧，嘅酒店啦，或者系旅馆啦嗰啲咁样嘅，几乎系啦，咁咧咁佢就 即系将。旅行變咗佢嘅工作 嚟 嘅，係啊係啦。咁佢就訪問咗一啲清潔姐姐啦。咁佢就話咧，好多時咧，佢話即係整體咧平均計咧，佢話佢哋一個清潔工姐姐，即係嗰啲叫做 清潔嘅朋友啦， 係啦，3个钟头要清潔20间房，所以咧平均計咧每一間房係清潔15分钟嘅啫。係，咁你諗下15分钟要整理一間房，咁你諗下 真係幾急啊！真係 啊，咁重複做幾個鐘咁樣， 同埋酒店房個 size 某層。面上都唔細噶嘛，你仲要講埋你執嘢嗰陣時咧，譬如你嗰啲沐浴露啊，你又要即係補充翻佢啊，紙巾又要換啊， 你接嗰條痕出嚟啊，咁 你淨係換個床單，我平時自己15分鐘都搞唔掂，你唔好講話清潔啦，真 係。係啊，咁所以咧，即係佢話咧，即係訪問咗嗰啲叫做清潔姐姐啦，咁佢就話啦，其實係嘅，我哋後幾趕住去做呢個清潔嘅，咁所以咧，佢話有啲咧係真係譬如啲杯，举例佢杯，佢话如果见到有水喺度咧，咁佢就真系倒咗佢，跟住攞翻块布抹翻干佢就算啦咁。 哇！你好驚恐， 唔係你頭先嗰7个字真係啱，今次真係一片珠唇萬人上啊！ 如果嗰個 人臨瞓。 佢嗰只咪叫做世界杯，即係全世界人都可以飲嘅。哇，我都可以擁有喎、 啊。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如果啲被鋪，如果嗰個客人咧，譬如個可能真係單身嘅，做 business 即係可能商務嘅，可能真係瞓又瞓得好好，唔會整太亂嘅話。佢真係掃一掃佢，掃翻乾佢，平滑佢。 呢個咁你諗下啦，嗰張牀唔係大件事過，你只腳係咪踩地氈？ 啊，係啦，即係佢話會可能會咁，如果佢趕嘅話嚇，咁即係 點解要開呢個題啊？我一早就話我唔諗緊啦。你而家俾咗咁多畫面我哋，咁咩意思啊？鬼花條 係啦，有一次未到氣咗喎， 我都想咁講係啊。 咁佢就話啦，佢話如果你喺個酒店房裏面發現，我而家要講啦，佢就話啦，嗰個你。一定会用的热水煲 ，OK。 如果佢是干净企理的、啊、大家不知道有冇 点为止？ 嗰、那个成日都好污糟嘅，我想话真系成日都好污糟。 即系如果连呢个都污糟嘅话咧，即系你全部都污糟嘅。 唔系、 啊， 但我想嗰、那个呢、這个门槛好低，有嘅意思系通常都污糟， 系， 所以佢干净先干净，系咪？ 所以系啦，系因为佢话咧，呢、這个热水煲咧，佢话如果你系入去酒店房嘅时候咧，望到佢、如果连呢个水煲都系干净嘅话咧，呢一间酒店咧系诶嗰个叫清洁度系好高分啊、因为佢话咧嗰个叫做水煲，因为你觉得哎呀，点解叫水煲啊咁系嘛？因为水煲咧系你多数都会用噶嘛，因为你通常都会煲水饮啦。 杯茶 咁佢话咧，水煲里面咧，容易有水渍啦，即系剩翻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冇清，如果你冇即系嗰个清洁人咧，即系清洁工友咧，员工咧，佢冇清洁嘅话，你会见到有水渍啦。咁、如果咧有水渍，譬如有外国，譬如英国有啲搓粉嘅，咁样你见到个底嗰度仲有啲，哇！喺你长期唔清洁，佢话有细菌啦，会有即系嗰啲沉积物喺度嘅时候咧，佢话如果佢清洁埋。你見到嘅話，咁喺呢間酒店對你即係對啲客人咧會好細心， 好仔細啦， 好仔細啦。咁、所以你就好放心可以喺呢間酒店房住啦、大家認唔認同呢樣嘢？ 呢、這個我都真係好認同，因為咧我自己其實好少會自己煲水飲嘅，我冇乜、連等呢少少時間嘅耐性都冇乜嘅。咁但係我屋企人會，咁、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嘅時候咧，阿媽通常都會煲水啊咁樣成嗰啲。然後咧佢永遠第一件事佢真係就係 check 嗰個熱水壺，然後佢開哇白色嘅，是但啦。第二度用啲水咯，咁样，然后佢就要自己抹好耐啊，或者决定唔饮啊，自己带自己啲水啊，咁样嗰啲，所以咧系真系系一个几好嘅指标嚟。 嗰个热水煲系啦，所以即系你谂下，即系你因为你真系饮落肚噶嘛。 呢个又啱，你其他你都系皮肤掂到，呢个饮落肚又系另外一件事。 系啊，你唔会煲水嘅咩？ 我会嘅， 系咯，但系你就唔会去点样留意佢。 都系我真系本身都系同一个谂法嘅，系啦系啦，即系你有阵时凡事咧知得太多，知得太仔细咧，即系都会嘅。有阵时即系令到你个兴致都冇埋， 或者个信念系咁样咯。上一手饮完都冇事，可能有事啦。 系啲水煲过你先饮噶嘛，咁咪冇事咯，即系咁咯。 嗰个咧，即系嗰个专家咧，佢就话啦，佢如果可以唔掂嘅，尽量唔掂都可以唔掂嘅，就系嗰个叫 cushion 啦。 OK， cushion 我真系少掂啦。 哇，呢个真系。床冚住嗰块嗰条布咧，系、啦，佢话你尽量唔掂都可以唔掂啦。 我嗰个通常我就会咧，即系一去到间房咧，就会接咗摆咗个衣柜入边度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国际交易会议致辞的时候说，近月社会事件由一开始的和平示威演变成暴力，损害本港经济，而持续的暴力更加影响零售、餐饮、交通等的行业。林郑月娥说，上半个月访港旅客量按年下跌大约五成，八月零售销售数据亦都按年下跌大约两成半，是近年下跌最多的月份。她表示，当社会回复平静，会寻求方法解决社会近月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她会同不同团体沟通和聆听他们的意见，并同社会领袖、专家和学术界人士深入交流。林郑月娥又说，香港必须依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遵守法治和拥护制度。另外，大湾区为香港和澳门带来发展和合作机会，香港会继续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亦都会加倍努力做到 WeConnect。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学生要成为未来领袖，最重要学习社群归属感，亦都要学习法治最底层的包容、尊重和妥协精神。马道立出席一个教育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法治精神是强调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同时，要尊重别人和社会。他又说，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投票权和参选权等。一名21岁青年上个月将沙田大会堂外的国旗拆下，国旗被践踏之后再被掟到去城门河。青年昨日被法院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有关的判决必定引起全国公愤，裁判官无量刑指引，律政司必须上诉。他又举例，早前有人涂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外墙，被判刑四星期。黎巴嫩連續多日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之後，總理哈里里宣布請辭。哈里里發表電視講話，說人民過去近兩個星期一直等待政治解決方案，他又試圖尋找出路和聆聽民眾的聲音。哈里里認為國家已經陷入僵局，需要一次巨大衝擊去解決危機，強調最重要的是國民的安全和尊嚴，職位可以來亦都可以去。黎巴嫩政府今个月17号宣布加征新税项，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虽然政府后来撤回加税计划，但民众将示威焦点转为要求政府改善贪腐和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3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36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6系升6毫，百威亚太28.35升5.5毫，盈富基金27.65跌1毫，中国人寿20.35升6.1，中国平安90.75跌6.5，美团点评93.45升1.45，建设银行6.28系跌4仙，友邦保险76.7。是跌6.5，比亚迪电子13.04升1.42，比亚迪股份37是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6，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9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54美元，卖出1,4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顺业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恒康街去花马鞍山路近住耀安村快线封闭的，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适时先讲电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超 B。 唔系吓鬼你嘅， 万圣节快乐，我送啲嘢俾你啊！ 哦，送啲咩俾我啊？ 幻觉协调障碍，增加患癌机会，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及判断力受损，抑郁同埋对别人极度怀疑， 仲会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同埋患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嘛！ 咦咦，你点知噶？ 我知，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吸食大麻嘅祸害嘛，我系唔会上当嘅。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可以。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下啦。 Jaylin，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他是一个很幽默和想嘢都很跳脱的一个人咯。 Hello， 我是 Jaylin 林晴欣，想知道我揀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梅姐，女人的天敌是什么呢？ 梗是皱纹啊，祖。 不过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就不是这样想了。 我情愿要皱纹，我都要笑咯。 哇，梅姐，是不是最紧要入面开心嘛？ 啊，我个人在这里好，我样子很乐观的。 嗯。 那我又觉得样子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种人。 不要想那么多了。想知道余安安跟我们讲了什么？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有我们的，今天的我们的跟我们所有香港人都有关系的，成日都说大家喜欢去旅行嘛、 嗯、 开始大家已经不是想找那些很热门的地点去的了，就算是譬如我都要去泰国，我都要去日本的话，可 能大家都会捐捐、啊、 是的，找另外一些地方、嗯、所以今天我们要有我们的即旅游达人啦，有 Chris 上到啦， 不要再这样叫了，不要认 了，是啊，走啊，这 样那么谦卑的、 啊、他越怕我们就越讲，他真的了解我们、啊 我要旅遊達人啊嘛，誒唔係10A 係8A 旅遊達人啊，唔 該曬。所以 Chris 咧又喺度咧，變咗今日我哋嘅我們的咧都會好希望啊，大家一齊參與一下，有冇啲乜嘢冷門嘅旅遊熱點啊，你可以提供咧。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我们的。咁我哋就讲呢个冷门啲嘅旅游热点啦，大家冇咩提议先？我哋有一扎写咗喺度嘅。 系，但我觉得首先咧，我听呢个题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冷门对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唔同。 我都系咁话， 系啦， 真系。 即系嗱，我谂嗱，冇人会话日本啊、韩国啊、即系色马泰咁系冷门嘅。 系， 但系除咗呢啲之外，其实全部你都可以系冷门噶嘛。即系对于可能一个平时好似出游嘅人嚟讲，即系可能欧洲某一个国家已经可能系冷门啲。 系 啦，咁但系咧，对于可能去得好多嘅话，我谂对于阿祖嚟讲，可能有啲好古怪嘅地方才叫冷门都未定， 即我会说那些可能是你少啲人有听过，但如果你有去过，你又觉得咦呢、這个值得推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嗯，譬如土耳其不算冷门啦，系咪？ 嗱，呢啲系我觉得呢啲属于尴尬位。 嗱，尴尬位， 尴尬位， 即系佢又未去到冷门，但系又唔系好热门。 系 系啦，即系我觉得譬如话呢啲啦，摩洛哥啊， 系啦， 冰岛啊，即系嗰啲咧，你又唔会排头位，我一定即刻要去。 咁但係你又唔會提唔到佢嘅。 係 點解咧？點解會去到啲格嘅咧？ 因為我會話香港人雖然成日都話去旅行，但係佢哋個假期始終唔係唔夠噶嘛。可能有陣時你有老人家嘅，咁可能你未必會諗一啲好冷門嘅地方。話不如呢個我有去過，我熟啲嘅，我再去一次啊。咁可能可以省卻咗一啲資料搜集嘅時間啊，各樣嘢。但係唔係嘅，有我哋啊嘛，我哋幫你做資料搜集啊嘛，係咪？ 你先係旅遊達人㗎啦。 係冇咁講啦，我想講土耳其先。土耳其咧，我有去過四五次嘅。 哇，咁多！ 我中意呢個地方。 咁好熱門嘅咯，對你嚟。 啊，對我係熱門咯。 马尔代夫都是他的，哎，冇嘢，去到布吉去都太闷了，去下马尔代夫啦，又再去， 又去一次嘅，我冇去过马尔代夫，去过两次啫，马尔代夫就好贵， 一次土耳其都未去过， 嗱，所以咪话咯， 呢半个钟我交俾你讲，你 土耳其我都系值得推介嘅，第一样嘢，阿田听完就即刻开心嘅， 系啊，点解 有佢嘅汇率好好，所以你去到所有嘅地方，你真系觉得系平过香港实在太多，而你食嘅嘢食好食，一定要提议大家一定去到嘅话。话咧，边度都好，你食鱼啊，食鱼就冇错，佢哋嘅鱼系非常之新鲜，用唔同嘅方法去煮咧，都系美味到不得之了嘅。咁但系如果你好怕猫嘅话咧，就真系千祈唔好去土耳其啦。 点解咧？周地都系猫， 周街都系猫，我未见过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啊、城市啊系有咁多猫嘅。 咁我呢个又可以讲下啦，其实周街都系猫呢个咧。呢、這個摩洛哥 係都係係嘛？ 係啦，我懷疑應該可能係伊斯蘭教嘅國家咁樣咧， 出奇 係因為我有聽聞過，因為佢哋覺得流浪狗咧就污糟嘅，所以就會想趕走佢哋啊食。佢哋覺得貓本身自己 係 乾淨， 貓就係富嘅咁樣。係 啦，所以佢哋就容許佢哋喺街度周圍走啊，自己喺度生啊都冇所謂。 係嗱，土耳其如果要去嘅話咧，大家即刻會諗起咧就伊斯坦堡啦。其實本身伊斯坦堡我覺得正嘅地方係咧，佢有好充滿佢哋好多文化特色嘅地方啦。但你要食一啲靚嘢。嘢啊，飲靚酒啊，各樣嘢咧係大把選擇，加平過香港好多嘅。 果然係講第三句開始就變咗做靚嘢靚酒啊， 係啦， 飲食食啊。 但係因為平好，真心平啊。而如果你哋有呢、這個 真心平，即係幾多咩價位先？不如你明確。 嗱，譬如如果我哋去到一間香港嘅名貴西餐廳，你食一個 main course 可能係200多蚊咁樣啦，係咪？二三百蚊一個 main course 啦，咁係咪？去到嗰邊，你二比呢個價錢，你已經可以食到 starters 加 main course。兩個 course 係好食嘅， 好食噶，好食噶，好、哦、多選擇， 咁又真係好似幾抵嘅。 係啦，同埋佢個海岸線好靚啊！即係如果我哋成日話香港個海岸線好靚啊，我哋維港嘅景色啊，你去到嗰度咧，一樣你都可以坐船啊，或者你喺沿住個海邊，好似沿住我哋維港咁樣行嘅話咧，佢比香港海岸線長好多添。你就係咁樣睇咧，已經哇正噶啦咁樣。如果你俾得少少錢，就係、是、你搭一程內陸嘅飛機咧，去嗰度咧係有好多嘅島嘅。香港嘅朋友都中意去希臘噶嘛，係咪？成日都話嗰啲白色嘅小屋啊，有幾個島又特別 Santorini 啊， 係啦， 就喺個土耳其嗰度。 其實佢哋係近嘅，唔係去希臘嘅島，係去土耳其嘅島。希臘嘅島咧，嗰啲變成咗啲名勝啊， 即係太熱門啦， 係啦，太熱門，好多人啦，好貴啦。但係其實你去土耳其嘅島。一樣全個島都是白色的小屋，因為土耳其和希臘本身的地理位置是近的，食食好吃， 可以去那邊， 沒錯，酒店靚，便宜很多，服務一流，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值得推介，譬如其中一個島咧，我每一次如果我要去土耳其嘅話咧，我都會飛過去嘅，就係、是、叫做 Bodrum。Bodrum 就係呢個地方 ，Bodrum Bodrum。咁呢一個地方係我。極度推介嘅， 咁難唔難去啊？請問 內陸機咯，好簡單啫嘛，一隻飛機。 土耳其再 伊斯坦堡轉過去嘅話，咁就可能係唔使一個鐘頭嘅飛機咯。 咁我想問最大嘅分別啦，因為咧希臘即係我都覺得啊喺個島度好開心好玩啊咁樣。 大家咧記住好似唔係有嗰個白屋仔嗰度咧，係要坐幾個鐘頭船先去到㗎，係咪 啊？我嗰次去希臘嘅時候咧，去啲島咧，我係坐船嘅。係 啊， 我唔知呢個係咪唯一嘅方法。 係啦係啦，總之唔會。一嚟到希臘咧，就係會見到你白屋仔， 唔 係 嘅， 一定要坐船，大家要知道嚇。 但我想問土耳其嗰啲島咧，因為佢其實係一個伊斯蘭教嘅國家嚟噶嘛，會唔會即係多啲顧忌啊？譬如話唔會周圍喺度飲酒啊，會比較 咁又冇喎，冇呢個顧忌嗱。嗰邊嘅酒咧係去到個島度有一啲地方啊冇噶，我睇就冇任何嘅禁忌嘅。 哦，可能因為已經係變咗招待遊客嘅地方， 都可以咁講啊。 係 啊，所以咧即係嗰件事，我覺得呢個地方。相对地冷门少少，大家未必会谂到嘅，但其实都几值得推介嘅，即系我用钱去衡量啦，用享受去衡量啦， 咁又有 个风景真系好 靚。如果最好嘅 season 咧，我平時會去嘅咧，通常就係我暑假嘅時候會去，去到九月、十月都仲可以嘅。但你到再遲啲十一月咧，其實都凍，佢哋係冬天會落雪嘅，其實都係會。所以咧，如果大家中意，我就中意陽光與海灘啦。去到咧，即係卅幾度啊，廿幾卅度，但佢又唔係香港咁濕咧， 乾熱咧， 係啦，所以又會覺得舒服啲嘅。我有一次我都講過咧，節目度我仲坐喺嗰度租咗架船，有四間房嘅，做咗個海上面嘅 boat trip 咯，四日。 真係好浮誇啊！去嗰啲玩嗰啲， 四日 講第三句就變呢啲㗎啦， 四日五千蚊嘅喎。 所以你頭先謙卑話你唔係旅遊達人都啱數。 咩四日五千蚊？我嗰次去斯里蘭卡，俾廿八日去咗三千蚊咋。 哇！咁你真係窮啊！我唔得㗎啦，我 四日五千蚊。 阿 Chris 呢句叫咩啊？佢叫 炫 耀 組 啊， 係啊，聽聞過啦，你有幾日之後？ 你講到斯里蘭卡，你又去咗二十八日係咪？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大家未必會一嚟就諗起嘅旅遊熱點嚟嘅。但其實地方係咪好靚？平嘅咧，好多朋友都咁同我讲， 因为一嚟咧，你话平嗰样嘢，佢都系平啦。当然佢指数一定系唔贵噶啦。咁嗰次咧，其实我系即系类似工同工中间，咁然之后就有个 break。咁好多人都系噶嘛，转工或者依家攞钱直头，然之后就可以去一个长啲嘅旅行。 系， 咁我就去咗廿几日嘅。咁然之后， 咁点解你会拣嗰个地方 咧？嗰阵时咧，因为咧我系要想用嗰啲里数咧换机票。 系啊，咁只系换到去嗰度啦。 唔系，我用嗰个里数可以换到最远系嗰度。 哦，系咯，即系话咯， 系啦系啦，唔知三万里定乜嘢。會唔會做完？我覺得哇好抵喎，咁少里數去到咁遠嘅咁樣，咁我就去咗啦。跟住之後咧，其實我基本上環島遊再去埋中間，所以基本上都成個島去咗一次。 係係 係。咁啲人咧嗱，就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啦。咁其實你都預計到咧，通常發展中國家嘅大城市 係 都係冇乜嘢睇噶啦。 嗯， 因為佢哋攞嚟發展起高樓大廈， 係啊，即係好多地盤啦。你係 啦係啦，佢想追上翻即係個時代嘅進步啊咁樣。通常你去啲發展中國家都係想去嗰啲鄉郊啊、海邊。睇下佢其他風光文化嗰啲嘢嘅，咁所以你只要避開咗嗰個大城市，即係佢嘅首都啦、科隆坡啦咁樣。咁其實佢好多城市都好有特色嘅。咁嗱，嗰啲人咧，尤其是南部嗰啲咧，就會比較淳朴啲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會知道有遊客嚟。譬如話你一落車咁樣咧，佢都係會圍你嘅，都係話啊，我哋有酒店啊，我哋有的士啊咁樣嘅。咁只要你俾少少， 旅遊區係咁噶啦。 係啦，你要俾少少決心，即係咧你你唔好莫理佢哋，自己揾到地方住之後咧，其實嗰度嘅風景都靚啦。然後嗰度因為仲有好多傳統嘅節日都保留咗，譬如最出名的一個咧係八月有一個叫佛牙節，就有一個巡遊咧，就係佢好多大象啊，騎牛啲人咧喺度耍雜耍啊，會有個跳嗰啲火舞啊咁樣咧喺條街度 parade 咁樣，就係佢將佢一個舍利子咧。就巡迴一次喺一個城度，喺一個聖城嗰度，咁所以咧就可以睇到佢嗰度嘅嗰啲佛教嘅嘢。咁但係我咧就比較中意大自然嘢嘅，係啦，嗰度咧都有 應該幾滿足到你啊，斯里蘭卡。 嗰度兩個點我想講特別嘅，一個咧就係都算係最出名，佢係一個島，即係佢係一個島嚟噶嘛，中間一嚿石叫做獅子岩， 係 啦，英文叫 Sigiriya。系啦，有咩咁特別呢？嗱，佢個樣子好似紅館咁樣嘅，即係倒轉嘅一嚿三角，個底啊窄，上面就闊嘅。咁一嚿好大好大嚿石啦，你當真係可能再大多紅館幾倍咁樣啦。 嚇咁大啊！ 係啦，咁你就要咧就行樓梯上去，起一個樓梯架啦。原來以前咧就係嗰度嘅國王。喺嗰度 登基， 唔係係喺嗰度起個皇宮啊！ 哦， 因為佢諗住嗰度易守難攻，即係你喺上面你可以好容易高高臨下咁睇到啲敵人啦， 同埋個斜啊嘛，又即係佢下低窄，佢上面闊啊嘛， 即 係 魔界啊、宮城啊嗰啲啫嘛，你起高啲嘅嘛，冇咁容易爬到入去。 係啦，同埋佢咧個方圓十里全部都係平地，所以佢睇到好遠啊，有冇敵軍嚟緊？ 冇嘢，冇位俾人哋匿埋。 係啦，不過雖然就係咁，最後佢都係輸咗。 係，都係咁噶啦， 沒落咗， 而家變咗遺跡啦。 系啦，上面仲有一个遗迹，但佢隔篱咧下边仲有好多嗰啲平原啊、城啊，咁我就觉得好集到呢个大自然同埋历史于一身嘅，咁呢个系第一样。第二样我都好劲嘅咧，即系唔讲都唔知咧，原来佢有个世界之最嘅， 系咩咧？ 最咩？即系咧，我睇动物嘅话咧，原来佢系全世界呢个炮啊！ 哦。 即係跑嗰啲動物嗰啲炮啊，嘅密度， 唔係仲有啲咩炮 咧？我都想知道啊， 知啊，我唔知道你諗啲咩咁啊，可能 我想知道你諗啲咩喎？ 大炮， 佢又兜到個大炮喎，係啊，點解你又會諗起 大 炮嘅咧？ 哎，我驚 車嘅咁樣啊！哇，你諗邊個諗？我諗車大炮啫，我就係 香港成日都要放禮炮噶嘛，咁都係炮嗰啲炮，驚你諗錯嘛 ？OK， 咁係啊， 系睇礼炮，我都够仔嘅。 但佢而家系真系 声啊，系咪？ 真系跑嗰啲炮咧，佢系全球嘅密度最高 哦。 即系好随处可以见到有炮。 其实都唔系随处嘅密度最高得嚟，都系讲紧方圆唔知几多里得卅几只。 系， 但已经系密度最高啦，因为好难睇嘅本身炮。 系，当然啦，佢速度快。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非洲咧 ，Discovery Channel 你都见唔到炮。 系啊系啊系啊，你平时你喺非洲 Safari 好出名啦。 系系， 非洲有 Big Five 噶嘛，即系最出名嘅五只大嘅动物。 哦， 有炮其中之一样系最难睇嘅。 系系，因为跑得好快， 跑得好快得嚟佢匿埋啊。 系系系， 佢匿喺啲树中间，你睇佢唔到。咁但系喺嗰度算系最容易睇到噶啦，斯里兰卡。咁我虽然嗰次咧，我都系等咗唔知两个月三个钟，攞嗰支好长嗰啲嘅望远镜咧，佢借俾我咧，又睇到老远有一只咁喺度瞓紧觉。咁都叫睇到嘅，咁但 係即係同喺香港睇動物園， 香港動物園唔使等幾個鐘嘅， 你都唔需要嗰個咁嘅大長炮嘅呢個望遠鏡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想睇野生嘅炮咧，嗰度係最大機會嘅。 O K， 即係斯里蘭卡呢個之最啊，大家又可能可以吸引到大家中意野生動物嘅朋友，又可能可以考慮下呢個相對地冷門嘅地方啦。 哦，都係嘅。咁啊我最冷門嘅我就話死啦，我去親都係嗰啲熱門嘅地方嚟嘅。不過最冷門 又唔 係 錯嚟嘅，唔使覺得。 又唔係嘅，我就最冷門就去咗以色列同埋約旦咯。 係，呢個就我都未去過。 係啦，呢個係啦，因為即係啦，我哋跟我哋嘅宗教團體去嘅，咁啊，咁所以咧就，所以啲人咧成日話，哇，嗰度以色列得唔得？驚唔驚㗎？咁樣，咁我就話冇嘢擔心喎，咁即係佢哋擔心嗰啲治安啦，擔心嗰啲叫做軍人，即係通街都係啊，或者會點咩啦咁。跟住我話其實我哋跟團咁就真係點到點。即係話你酒店到咗嚟上酒店啦，咁跟住咧你喺出發嘅時候，你喺酒店上車，跟住去到嗰個景點啊，咁你期間喺路面上面咧，咁當然市集會見到啦，但係通常你去景點係唔會喺市區裏面咯，咁就係喺全部都係好遠嘅，因為你都係睇嗰啲遠古幾千年嗰啲叫做 遺跡啊， 係啦，咁通常啲遺跡嗰啲咧都係睇好似一個爛地盤咁樣嘅，咁當然咧要有一個好。好熟悉當地所有嘅歷史背景嘅領隊啊導遊咧，就會話俾你聽究竟以前呢度係點樣嘅咁咯。咁所以咧就我去過有一次，我同阿華傾過話，我哋有冇去過市集啊咁？佢話都經過過嘅，真係見到啲即係軍人咧揸住啲長槍，真係通街行必嘅，即係行必嘅軍人咁樣。但係就你冇事就 OK 安全，啲人都好好好。 咁我想問個問題啊，天嗱，如果譬如我冇宗教背景嘅嗰個地方，你推唔推介俾其他朋友都去？即係可能我冇咁熟悉啊，原來呢個地方有背後有個故事啊，各樣嘢咁樣。 都我覺得都值得去嘅，尤其是耶路撒冷啦，係啦。咁你就算冇宗教背景嘅朋友，你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好熟悉即係聖經裏面嘅苦路啊、哭牆啊，咁同埋嗰個宮殿啊，即係耶穌出生地啊等等嘅嘢咧，咁其實都我覺得值得一行嘅。咁仲有譬如 死海啦， 係啊，仲有死海我又去啦，去試下嗰個真係 你都浮到係嘛？勁啊！ 係啊係啊，咁同埋學你話齋咧，佢有一個未話有加利利湖嘅嗰個地方啦，咁佢啲魚咧係真係超勁。好食咯！佢真係新鮮喺嗰個海度撈完之後，即刻上嚟炸俾你。咁又係我就哇！嗰條魚真係成條炸俾你，有頭有尾，即係成條嘅喎，唔係淨係魚柳喎咁樣。係好有當地嘅特色嘅風味嘅，同埋我去埋去咗約旦啦。咁但係去約旦咧，其實約旦喺我哋叫做冷門城市之一，其中有一個地方 係喎，我哋見到 叫做雅地倫啦嚇，叫做 都排名好高第一位㗎佢。 叫做點讀啊 ？Wadi Rum 啊！ 我估啦嚇 ，Wadi Rum 咁樣啦，應該係啦。 咁我咧就冇去，我就去咗皮特拉Petra， 即係咧以前係奪寶奇兵嗰個咧，嗰個好大座嗰個王嗰度係真係。好震撼！ 系啊，嗰度系打卡圣地嚟噶，你上去 IG 啊嗰啲，好多人都喺嗰度影嗰啲相。 系啊，系啊，咁嗰度我覺得如果係去嘅話，去約旦就通常都係去嗰個位置啦。咁真係好多遊客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喺資料搜集到咧，見到呢個喺約旦咧有個叫做雅地倫， 係 啊 ，Wadi Rum 咧嗰度咧都係咧即如果大家上網睇到嗰啲圖片咧，都係好大片沙漠嗰個。 國家咧係真係好大片都係黃土地啊，沙漠啊、石啊，都係呢啲嘅啦。你話高樓大廈咧就冇乜嘅，因為佢比較古舊嘅。 因為講真，其實高樓大廈你香港都睇到啦，你使乜走去第二個國家睇高樓大廈啫？係咪先？香港已經係最多高樓大廈嘅地方咁滯啦。 係啊， 因為咧其實我做即係節目嘅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即係我冇拍過嚇，冇去過以色列同埋約旦，其實我有睇過呢啲地方，即係想去嘅。所以呢個 Wadi Rum 呢個地方其實我有睇過。 係啊， 我哋可以行山，好多峽谷啊。夜晚有個好靚嘅營地，即係咧啲人諗話營地係咪真係好簡陋啊？ 唔係啊，原來好靚㗎，好靚㗎！你以為你好似去咗一個透明嘅太空館咁樣啦？ 係啊，係啊，係啊， 一個半佢因為有個地方係專係俾你去欣賞嘅觀星。 係啊，係啊，因為嗰啲地方乾啊， 係啊， 又冇乜雲咧，睇星係會好靚。 係啊， 咁所以嗰啲地方即係就算你話即係好似阿祖咁講冇乜宗教背景啊，或者對於文化冇乜興趣嘅，想睇景嘅，都會好多嘢可以睇。 咁呢個大家又可以考慮啦。其實呢個 list 仲好多，譬如我有一個我都試過話去啲冷門嘅地方，我出咗事嘅，我蔡徒老師係出咗事嘅， 出咗咩事啊？ 我覺得一啲都唔好玩，悶到不得之了。 佢話天氣不似預期， 係天氣又不似預期。 蔡徒老師唔係就係喺土耳其隔離？ 係啦，可能我揀嘅嗱，即係有陣時係咁嘅。佢個國家好大噶嘛，你揀咗佢嗰個城市，如果係錯錯地嘅話咧，我蔡徒老師咧就出咗事啦， 係悶到不得之了。個經驗係 冇啊，即係總之天氣不似預期，食物不啊嘢食完全唔啱口味，即係總之夾埋所有嘢都係錯。 天氣不似預期，嘢食不啱。 你幾時住咗田池啊？ 好慘啊！嗱，但我哋嘅其實仲有好多想推介嘅，不過你再講啦，係咪？即係譬如我試過去法國嘅南部，大家可能會即刻諗係尼斯啊、康城啊嗰啲咁啦。其實有好多小鎮係好有特色。 你真係好中意地中海喎，你圍住個海嚟去喎。 我都去過。 佢係好中意陽光海灘啊嘛，因為 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 佢冬天唔出行㗎， 但我咧都想咧，唔係㗎，下個月都出行。 總之佢咪去翻呢啲熱帶地方咯。 Exactly 係啦，你好明白 Chris。 我哋嘅聽眾們都有啲冷門嘅熱點咧，想同大家分享。其中有兩位啊，都不約而同講到 係咩啊？ 伊朗， 伊朗 嗱，我有個朋友今年都去咗，佢話真係唔使驚嘅，係有啲地方咧，你都會覺得好似有啲危險嘅，但你揾到個可靠嘅導遊嘅話咧，其實好多地方係非常之靚，佢全家一齊去添啊，有大有細咁樣。 我都有一個朋友，佢上年定前年去咗伊朗，佢都係極度中意，佢依家都仲係每日都有津津樂道， 係咪啊？ 佢話嗰啲人真係好友善啊，佢真係會邀請你去佢屋企，然後你唔使驚嘅，即係你去真係佢會無端端就俾你作客啊，跟住感受下當地嘅文化性啊。 我哋嘅聽眾 Brian 咧講嘅嘢同阿 Chris 講嘅好似嘅，佢就話。这个 Brian 他说我去过超过100个国家，伊朗是特别好的，即是他觉得不是西方传媒讲他的不好，也都讲到那里的人是非常之友善。Brian 还讲到蒙古啊，即係嗰個原始飛奔大漠中嘅味道咧，即係冇得輸啊！Sophia 咧就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咧就係佢推介嘅地方。即係其實我哋嘅聽眾們都仲講咗好多個，譬如浮羅交爾又有人講啦，跟住咧就即係哇好多啊！即係我好想去旅行啊！死啦咁點算啊？咁樣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冷門嘅地方咧，可能好多人，尤其是香港人咧，平時少聽資訊嘅話咧，一聽就哇好似好危險喎，安唔安全㗎？好多呢啲，因為咧我覺得就係一啲冷門嘅地方，可能都係啲發展。年中啲啦，冇咁多資源啦，咁冇咁多資源去投放去做宣傳嘅時候咧，你聽到佢嘅名係幾時咧？就係新聞啦。新聞無啦啦點解會報啊？就係佢有啲事發生咯，有啲咩襲擊啊成啊。 咁你今日就會去啊？咁佢會唔會唔抵啊？咁樣 咁你就覺得好似哎呀，點解成個地方好似好危險？但係其實咧，正如頭先阿田或者阿祖咁講咧，一個地方總有危險嘅地方㗎啦。 啱嘅， 一啲點係你避咗嘅，其實好多安全嘅地方你去咧，都可以睇到嗰個地方嘅一啲風景啊、文化。 同埋如果擔心係咪應該跟團係叫做好少少咧？ 我又有一個可以補充下，我知道聽過南非咧，反而跟團可能會危險啲，因為。佢話咧，嗰啲犯人咧就會同個司機夾埋啊，因為佢知道團就有 錢啲。我都有朋友講話南非真係，佢哋有當地人都會話話，如果你係一個女仔或者兩個年輕人嘅話咧。夜晚真係唔好出街啦，咁樣都聽過有人咁講啊，唔知係咪真啦嚇。 不過做足資料搜集啊， 保持基本嘅警覺啦。 係啦係啦，咁去旅行可以玩得好開心，同埋會好好嘅，係咪？ 我哋都飛咯，我哋飛去聽個新聞先啦，咁 好啦。 白客机空难事件中犯错，再次向死者家属致歉，强调已经吸取教训，并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两宗的空难都被指和客机的防止失速系统有关，有议员批评波音故意隐瞒，将公司利润置于安全之上。有出席听证会的空难死者家属认为，米伦伯格和波音整个董事局都需要辞职。 去年十月，印尼斯航一架737 MAX 客机在爪哇海失事。五个月之后，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737 MAX 客机同样失事坠毁，两宗空难造成合共346人死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接近周末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2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3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升1.4，盈富基金27.65跌1毫，百威亚太28.35系升5.5，中国平安90.7跌7毫，中国人寿20.35系升6.1，美团点评93.8升1.8，建设银行6.28系跌3仙，友邦保险76.6跌7.5，比亚迪电子12.94升1.32，比亚迪股份37.1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085，瑞士法郎7.886，澳元5.379，加元5.989，新西兰元4.982，欧元8.70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91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6美元，卖出1,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支持港中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接近理工大学对出噶，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近住上乡道嘅慢线有意外，咁车龙咧就接近理工大学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啦，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车多噶。卫生署提提你，每日进食2份水果、3份蔬菜，保健又防病。慢性病高危嘅司机朋友，一阵开饭记住加碟卓菜全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是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协恩中学的刘芳莹。我在2018-2019这个学年呢就在协恩毕业了。我很好彩在协恩这六年呢其实、的成绩都叫做不错的。我很荣幸在上一年就获得了这个郭亮雄学界杰出运动员的 Sports Girl of the Year。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二台通识六十秒， 家姐，我想找工作，又想学多啲嘢，有冇方法啊？ 当然有啦，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呢、这、一个计划专门系帮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接受培训同埋揾工噶。 咁上完计划举办嘅培训课程，系咪会帮到我揾工噶？ 计划会同雇主同埋服务机构通力合作，会开办唔同行业度身订造嘅培训暨就业项目。服务机构会配合雇主的需要设计职前培训课程，完成了相关的培训之后，表现良好的学员就可以开始接受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得到持续的培训和就业机会的了。 即是我可以先上培训课程，了解了行业知识，先再开始工作。咦，咁几好、啊，我有兴趣啊！ 咁你可以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了解多啲详情啦。 知道。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梅姐啊，女人的天敌是什么呢？ 梗是皱纹啦，祖。 不过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就不是这样想。 我情愿要皱纹，我都要笑咯。 何美姐，是不是最紧要入面开心嘛？ 啊，我个人在这里好，我样子很乐观的。嗯。那我又觉得一样东西即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种人。 好想那么多啦。想知道余安安跟我们讲了些什么？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冇錯，我哋風騷咧平時就係啊嗱，三個人做節目嘅啫，但我哋背後咧有千千萬萬嘅兄弟姐妹咧就撐住我哋嘅。 梗啦， 其中一個 我哋節目監製嚟噶嘛， 係啊，我哋成日講佢唔好嘅嘢，其實佢錫我哋錫到不得了嘅。佢個名叫陳德信，過嚟講聲啦 ，Happy Birthday 啊！我影住自己添， 唔係你自己做咩？ 今日所有人都生日快樂啦嚇！ 咦，佢係咩咁順口啊？係啊，你平時咧即話事齋。 人哋生日啊，你收聲啦！仲有直播室裏面同佢慶祝嘅，好耐冇喺我哋台听佢把声，关仔， 即阿信唔坐，等我坐， 系啊， 咩啊？ 等我坐， 你坐咗就唔好走噶啦喎。 其实系咁样嘅，即系正话阿祖话咧，即系你哋有好多人做主持， 系 咁样啊。 系啊， 其实阿信一个人可以做晒， 系咪 啊？阿信咧，如果俾阿信自己一个人做仲好啊。佢呢个题目可以讲一个礼拜， 因为佢诶都未讲到啊嘛，系咪？ 只歌先啦，翻嚟阿只其实今日做咩？佢只歌先，一个题目讲一个礼拜，礼拜一朝早讲，礼拜五晏昼啊先知道究竟讲乜嘢。 其实好惨啊，但阿信今日真系生日，连关长你都咁对佢。 对佢仲 唔系佢已经唔系佢监制 咁好啦，阿信啊，我俾份生日礼物你，下个礼拜我个带剪唔到，你帮我剪埋佢好唔好啊？ 好， 剪带啊， 系啊，嗱，佢应承咗，好啊，心情兴奋啊， 都送上为阿信送上一份。 你做咩无端端你讲到好似送殡咁嘅样嘅你？ 虽然大家咧都为信送上一份祝福， 系， 但系咧。生日歌其實我哋係未唱， 係你講到咁嚴肅做乜嘢啫？你以為乜嘢？ 顧全大局啊嘛， 好，咁我哋起歌啦喎，過嚟， 邊邊啊？邊邊啊？邊 邊啊？ 你扮佢啊？你扮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陳德信 Happy birthday to you。 係啊， 係啊。系台长有冇嘢需要宣布啊？ 讲两句。 系啊， 喺度咧祝所有10月30号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 台长真系 系啊，放心，佢冇参加嗰啲区议会选举，又唔使讲晒所有人名嘅，系啦， 系 啦，直播室仲有阿琼喺度啦 ，Echo 喺度啦，超 B 喺度啦，阿土喺度啦，仲有我哋其他唔同阿 Vincent 喺度啦，系啊，为你起歌，咁我哋开始可以影相噶嘛，系咪？ 系啊 ，OK， 咁啊，祝大家今日生日所有人都生日快乐，唔单止啊，净系 顺 啊。 阿顺，我讲真噶吓，我哋送俾你嘅生日礼物。是我哋会努力工作，炒少啲粉，希望你开开心心。 闻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黑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松共谁开始，难挨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黑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 方浩文望， 我哋嘅同事们咧，而家就喺 office 度切紧蛋糕啦。咁为咗讲呢一条题喺佢哋切住蛋糕咧，我都系比较适合嘅。因为咧，我呢条题系讲咧，就系咧，究竟喺办公室里面度咧，有啲乜嘢系最衰嘅同事？咁我哋可以一度切一度可以讨论啊嘛，系咪先？ 咁头先应该留住佢哋啦，大家互 讲 嘛。 咁我哋又可以讲一个礼拜啦。 咁个掣变声，咁个掣变声咁啊！嗱，呢个变声嚟。 因为咧，我就睇咗个报道，佢就话咧有六种嘅人啊，喺办公室里面，佢就称呼为有毒嘅同事。嗱，点为之有毒啊？即系一定系唔会。被喜欢的啦，你近乎你见到系啦，你唔想黐得近的啦，佢要六个类别，我觉得我哋真系可以玩一玩噶。究竟呢六个类别，如果真系好惨，要你拣，你要拣一个同你一起工作， 即系呢六个类别都系有毒嘅， 六个都有毒嘅，唔同嘅毒，嗱毒嘅指数咧就因人而异噶嘛，系咪先？咁我介绍下呢六个嘅种类嘅同事， okay， 读一先， 系啦，你哋亦都我哋嘅听众们又可以睇下你 office 究竟有几多个啦，几多种啦吓。第一种 自私症， 系点样自私法咧？ 自私症咧就即系话咧， 佢系咪任何方面都会自私嘅咧？ 系啦，即系总之咧，佢就系譬如喺个办公室里面啦，佢对个个人意识冇乜嘅。譬如你个香水太浓啦，你有阵时讲嘅嘢好 cheap 啦，好咸湿啦，但你又唔知道啦，你就觉得好笑啊，高谈阔论啊。总之咧就系、是、自己觉得自己做咗我中意嘅嘢，就唔理人哋感受嘅，唔当有其他人存在嘅，就归类为自私。自证 ，OK， 呢个第一，第二类伪君子， 哇，啲讨厌啊！ 即系听到三个字都唔需要解释太多啦， 咪自私精好多皮啦。 即系暂时你哋两个都系拣咗呢个伪君子啊嘛，系咪？ 我惊数你话有六个啊嘛，真系好担心。 即系而家起码就伪君子就领先， 第六点算咧？ 即系就系话嗰啲咧，平时咧就系、是、啊，佢扮唔系一个小人，但系佢系一个比真正嘅小人更加小人嘅人，最中意咧就喺人嘅背后里面咧就喺度讲啲坏话，但系又要扮好人，所以咧呢一类型嘅人咧，佢就话真系会令你火嘅伪君子，暂时佢系跑出赢咗自私症啦，系咪？ 咁都系两 个啫， 好， 咁我嚟个第三个，睇下究竟系伪君子人定系第三嘅 大话精 放富怪。即系有啲人咧，永远都系噶，成日都咦我啊， 负能量啊， 永远都好似好消极啊，咩都好惨啊，永远觉得喺佢自己心目中咧 都有啊，谂谂下都有一个， 你都有个，一定有嘅、 哎。 其实我会话咧，我自己睇完呢六个类别咧，系一定会 有， 总六个都有嘅，应该会。嗱，方富贵就会硬系觉得咧，明明其实人哋去睇嗰件事都唔系咁坏啫嘛，但你永远咧就会谂到最衰最衰，简直咧就系丑中之。丑咁样咧，你嘅人生咁样好，去到第二伪君子大战放富贵嘅时候，你哋觉得依然系边一个跑出嘅？ 伪君子， 伪君子嘅伪君子会伤害到你啊嘛，佢都系要少少耐性去顶一顶住佢啫。 你放富，你有时咧都可能系从一个放富嘅人里面去学习到一啲嘢，但伪君子哇，唔知道你边句真边句假、啊， 会唔会暗中放箭就先一线你？ 真系啊，我同你倾偈，究竟你边句真边句假咧？我觉得伪君子呢个高危嚟噶。 OK OK 嗱，暂时。 中之毒啊！ 第四咁，我觉得呢个咧好轻巧啊，但对某啲嘅朋友，如果佢有亲身经历过嘅话咧，可能又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嚟嘅。两个字，恶霸。简单嚟讲咧，就好似哆啦 A 梦里面嘅伴虎咁样啊，即系总之永远就系哈哈霸霸， 好明显嘅， 系一个欺凌者嚟嘅，成日都恃住可能佢嘅职位比较高啦，就喺度事事挑剔啊，嫌人哋嘅嘢啊，就喺度单打人哋啊，甚至咧压即系 bully 啊，欺压人哋啊，呢个就系恶霸类。 诶，嗱呢一个恶霸咧，你佢好清晰噶，我就系中意哈哈霸霸嘛，你只要揾到一啲嘢。你去同佢相处， 你好似好有经验咁，谂 到点样同佢相处嘅咧？其实呢个恶霸佢唔系长期恶霸， 系 喂你真攰噶嘛，系咪先？真系长期。 同埋 个 问题系佢依家佢冇休息啊嘛，其实唔系净系得我见到佢恶霸，全个世界都见到佢恶霸。 佢好清晰地话俾你系我系恶霸，我系中意嚟哈哈霸霸啦，即系所以你要揾 反而比较明刀明枪啊， 同 佢系 同佢一齐相处之道咧，你揾到咧就 OK。 咁个相处之道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有啲咩？ 爆翻佢系咪啊？ 又唔使嘅，对行咧未必系啱数嘅。 嗱，女士去到呢啲位，如果我系女士，遇到恶霸佢虾我嘅话咧，我会爆喊一次。 嗯， 即系俾你佢虾我，佢虾我，我唔想 嘅。 个 个都 work 嘅，有啲人 系咪啊？ 喊乜嘢啫？而家咁样样， 仲 继续咯， 发得紧要添，咁系嘛？ 唔系咁， 即系我都唔知，冇人够胆咁样虾我嘅，因为我就算佢系老细都好咯，我都会忍唔住。 因为佢系一个恶霸，其实佢唔系恶霸，佢系恶霸。 咁其实都系睇你佢喺公司嘅价值。 你知道咗添？ 即系嗰个人喺公司，佢系有一个即系老细觉得啊，真系唔炒得佢嘅，好重要嘅。咁佢霸你啊，真系吹，即系奈佢唔好。 系啦。 系啊，收得几好， 吹蜡烛啫，我哋都冇点火， 哇，呢个 break 啊，踩得几好，成个 break 喺你面前， 系啊， 你做得好啊，真系，后生仔， 佢叫梁念 break 啊，睇到制啊，系，好啦，恶霸咁啊，大家都谂到有办法对佢， 系可以嘅。 去到第五类咧，我自己觉得同伪君子咧系有得挥一挥嘅， 竟然 大话精我咪话咩啊？ 唔系大话精冇出现嘅呢六个里面，第五个类咧，佢叫做。 free rider 自由騎士，咁、 哦、 我要解説少少啦。 哦，即係騎場派咯， 唔係即係唔做嘢，但係就收成個結果啊。 冇錯， 咦、哦？你咁知道嘅？你俾人話過啊？ 咪 free rider 個意思啫、 啊。你做乜指住我啊？你做乜指住我？射開佢咯，咁樣。 即係咧，平時冇乜貢獻係咪？即係嗰啲 teamwork 嗰啲，咁但係咧，到時有領工嘅時候出埋嚟領係咪？ 冇錯，就去到領工嗰陣時咧，就出咗嚟啦。或者有陣時咧，大家喺度分工嗰陣時咧，嗰啲位佢就會閃噶咯，閃咗。都要做嘢又唔见，但系做完嘢有功劳佢就攞嚟舐，但系如果有人要执手尾嘅话咧、嗯，又将个波射开佢。其实呢一种咧，你真系要日日去合作住喺 office 都可能有九个钟咁样噶嘛，系、嗯、咪？ 系 呢类你成日要 teamwork 地去对住，我觉得同魏君子真系有得挥嘅。 我觉得佢哋有共通点就系、是，即系假设有个老细啦，唔系啊，即系老细唔知嗰下，即系佢做呢啲衰嘢。但系嗱，即系譬如话恶霸咁样，佢明刀明枪，其实老细都见到佢噶，咁咪冇揾方法治佢咯。咁、 嗯、 但系呢个魏君子啊 ，free rider 嗰啲，佢平时对外系觉得我有做嘢噶，我是一个好人噶咁、嗯、样，但系其实对翻你啲 partner 嘅时候咧，就诶、哎、又闪啊，又做晒好多负面嘢啊咁样，咁就 系 呢个问题，你防唔到佢， 系咯， 猛啊嘛。 唔系，咁你睇到噶嘛？如果你参与其中嘅话，所以我觉得呢个 free rider 咧，你万咪大不了，你咪去督佢咯。即系意思同老细讲翻个事实嘅真相系咁咯，咁但系就唔使俾佢。 複雜嘅真係喺間公司度做，咁即係你 睇個老細信唔信你啊？ 或者人哋又會話噶咯，哦，你真係講是非咯，唉，你咁樣打我小報告嘅， 是非同事實兩樣嘢。如果你咁樣睇我咧，我對你個人格有問題啦。 唔係咁啊，我諗佢做得呢個 free rider 個人格的而且確有問題嘅。但係一個人格有問題嘅人，佢話你人格有問題，你會更加火噶。你明唔明白？ 大家一齊去 check 下人格有個叫人格障礙症。去 check 下，大家到 check 唔怕同你 check 嘅。 好，嗱呢、這個就第五類啦。第六類咧，我覺得我想唔將佢歸類，因為佢係複雜咗嘅、 哦。 因為咧，佢就是一啲犯法嘅例子。 哦、 即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啲性騷擾啊、 哦、 歧視啊、虧空公款啊，咁呢啲好明顯直情要坐監啦。咁呢啲就俾人拉啦。 咁呢啲就可以不利啦，因為公司自然會有人制裁。 死亡 啊，係啊，啱佢自己走入去個窿嗰度去捐噶嘛。 經過大家激烈嘅討論之後咧，暫時應該係魏君子同自由騎士兩個係雙冠軍啦，係咪？ 我會係揀魏君子第一。 哦， 自由騎士係第二。 最毒嘅呢啲呢兩個就係、 是。我都覺得係啦。 阿 Chris 你覺得咧？ 但我想講有啲人咧，即係呢啲係好單一嘅歸類嚟嘅。有啲人係集幾樣嘢於一身，嗰啲真係 大成者啊。 係啦，即係嗱，佢係魏君子，但佢搭多個放符，即係又覺得係麻煩啲咧。即係咧，佢放符咧，佢每次咧，真係嗱，呢個親身經歷咁啊，梗係唔講俾我同事啦， 講啦，怕咩啫？我哋咩都唔講。 喺office 度咧，咁又會自己講又話，哎呀，啱啱有幾辛苦啊，做過啲乜嘢啊，講下人哋啲是非啊，咁嗰啲是非咧，其實本身你都了解咗佢嘅人格之後咧，你對佢講嘅是非已經係即 係已經拆頭拆尾，就係睇下自己過嚟。 係啦，但佢又唔走嘅喎，即係我明明自己做緊嘢㗎啦，佢走埋嚟要講是非，你焗住要聽佢講嘢咁樣，但你又知道佢咧轉個頭又同第二啲人講第二啲人嘅第二啲是非㗎啦，即係咧好多面嘅。 係， 咁你就好危險，但係老細又好似覺得佢啊 好多 嘢 嗰啲都好驚㗎，係 啊， 時時當面睇 咧，係啊，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嗱，佢集咗呢個魏君子啦，同埋放符啦於一身嘅，仲有少少 free writing， 真係好難搞， 咁啊慘死得啦嚇。不過咧，我睇到呢個報道咧，佢都有教大家嘅喎，即係如果避免就好難㗎啦，因為你避免唔到嘅，即係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就一定有麻煩嘅人㗎啦。但有啲嘢咧，你都可能可以做，會令到自己自處得好啲嘅，即係起碼自己個心態唔同咗啊。因為第一樣嘢，你真係唔好期待人哋會變。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不论系老细又好，同事都好，都可能会话，如果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咧，你揾位避啦，唔好期望会变，你越有期望咧就越错、嗯。另外一样嘢咧，佢就话，不如你可以当系一个反省啊，即系如果喺个 office 里面有一啲咁样嘅麻烦同事嘅话，你自己都可能可以试下谂下。其實我自己有冇關係呢、 嗯、 即係會唔會可能 即係你影響到佢？係 啦，或者你自己個諗法本身你都放負嘅、嗯，所以你硬係覺得會將一啲嘢咧就會放大咗、嗯，即係會當係即係養生之道啦， 即當係一個學嘢嘅機會啦。 其實係㗎，即係一個學習嚟㗎。 所以佢覺得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呢兩個諗法都可以即係提一提自己，嗯、因為呢排咧我喺新蒲崗度排戲啊嘛，咁每日嗰啲咧 lunch time 我完咗呢度就會兩點排戲，跟住我就會喺嗰度食個 lunch 啦。咁好多時候我都係自己一個人食嘅，但附近嗰啲咧都係一啲 office， 佢哋幾個人一齊坐低、嗯，就算係我過馬路等緊紅綠燈嗰陣時咧。 他们的话题你看到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讲公司的是非或者公司的同事的。他们很少会说自己怎样那个又是怎样。即你坐在一张台是没有停的。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即我更加就想讲这个题目。即原来好多人可能都是身在其中，觉得自己是遇着一个好坏的同事，好坏的拍档，但其实跟住他们的情绪就会真的受困扰咯。 因为永远你可以一班人可以联谊到呢，就是一个公敌。大家一齐讲同样嘢嘅时候就好团结噶啦，系啊，嗰个我都见过佢咁样啦，系咯，嗰个我都试过，然后大家一人一单咧， 你都试过啊？我都佢都系咁对我，唔止添啊，但永远仲要系自己最惨嗰个。 系啦系啦，斗惨咯，跟住之后呢个就系是非斗人情其中一种，但系咧就好似有个公敌之后咧，就大家嗰个联谊啊即刻深咗好多，新同事都即刻入咗嚟。 系啊，跟住友谊都友谊嘅建立都喺度，因为有个公敌啊嘛。但系身边系咪真系有咁多呢啲嘅同事系咁样嘅咧？ 我唔知啊，有阵时 你头先仲讲到总有一个喺总咪总共六个呢啲唔同嘅性格嘅人， 我觉得总有嘅，但有阵时嗰个总有咧，都可能系在乎于你点谂咯，即系呢个系我嘅谂法咯。 我谂越大嘅机构会越大机会咯， 因为人多咗嘛， 人多咗啦，同埋多啲人嗰啲个谂法咧系即系做又系咁，唔做又系咁啊嘛。因为咧喺啲细公司嘅时候会想搏下表现啊，咁大家会尽量想真系做翻嘢啊嘛。 啊嗱，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会有猜猜我是谁啊，要点做咧咁？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先，究竟题目讲啲乜嘢呢？我哋一阵间先话俾你听，大家挑战咗先啦。 嗱，啱问题嘅话咧，我哋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嘅，记唔记得电话号码几多号？ 18723888， 打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国际交易会议致辞的时候说，近月社会事件由一开始的和平示威演变成暴力，损害本港经济，而持续的暴力更加影响零售、餐饮、交通等的行业。林郑月娥说，上半个月的访港旅客量按年下跌大约五成，八月零售销售数据亦都按年下跌大约两成半，是近年下跌最多的月份。他表示，当社会回复平静，会寻求方法解决社会近月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他会同不同的团体沟通和聆听他们的意见，并同社会领袖、专家和学术界人士深入交流。林郑月娥又说，香港必须依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遵守法治和拥护制度。另外，大湾区为香港和澳门带来发展和合作机会，香港会继续在国际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亦都会加倍努力做到 We Connect。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学生要成为未来领袖，最重要是要学习社群归属感，亦都要学习法治最底层的包容、尊重和妥协精神。马道立出席一个教育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法治精神是强调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同时，要尊重他人和社会。他又说，基本法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投票权和参选权等。一名21岁青年上个月将沙田大会堂外的国旗拆下，国旗被践踏之后再被掟到去城门河。青年昨日被法院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有关的判决必定引起全国公愤，裁判官无量刑指引，律政司必须上诉。他又举例，早前有人涂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外墙，被判刑四星期。台湾的陆委会早前批评北京香山论坛是批美客台的场合。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陆委会的讲法完全是一派胡言。马晓光说，香山论坛是大陆主办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安全对话平台，有助地区国家之间增进安全互信、沟通政策立场。他说，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保障，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反对和压制台独不是恐吓台湾，陆委会应该纠正错误。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干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接近周末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7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3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7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8系升8毫，盈富基金27.65跌1毫，百威亚太28.35升5.5毫，中国平安90.6跌8毫，中国人寿20.35系升6.1，美团点评93.95升1.95，建设银行6.28系跌3仙。友邦保險76.7跌6.5，比亚迪电子12.94升1.32，比亚迪股份37.1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6，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5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3,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4美元，卖出1,48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有爱宠，阿 Lu。 唔系吓鬼你噶。 平时帮宠物买嘢食，我会留意食品标签。其实我哋买其他食品都应该要留意。特别是临近万圣节，如果你们都想在其他国家订些糖果零食回来香港应下节，就要留意产品包装。如果是有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即使当地可能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但如果将这些产品带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了。 监督署监督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不好见。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杰彤啊，陪我打边炉啦，一个人打好怪咧。 思芬啊，边炉梗系一个人打噶啦，自己中意食乜就食乜，汤底又可以自己拣。 究竟一个人自在啲，定系一 pair 人自在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一齐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下单身多自在。迎接11月，我哋会有单身月。 咁几时有张新月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机械人说小个他就听蒲明心的化身成为机械人，一句活着活像蒲明心透露了这位机械人都 有听过蒲铭心的故事，亦都在对方的故事之中尝试解读爱情与人生。作曲 Kiri T， 填词周耀辉，编曲蔡德才，监制蔡德才、麦浚龙。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安琪七七三三一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星期三猜猜我是谁，电话号码1872388，系我哋啲题目系好新鲜、好热辣嘅， 冇错， 哇，辣到咧就系讲紧我哋今日， 即系你想讲辣到啱啱先谂到啊， 唔系啱啱先谂到，我都讲呢句，我好新鲜热辣，即系所以我哋唔会话啱啱谂到嘅，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登记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 生日 party 会见到嘅嘢， 冇错啦，都范围都好广泛嘅，好多嘢。 嗱、啊，我哋要啲熱門嘅，唔係要去啲哇，即係好冷門嗰啲。 點解啊？ 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生日 party 咧，可能去到潛水咁樣，咁好難估。 生日 party 會見到嘅嘢，咁就算係都唔會個答案都唔會係潛水啊，最多係你見到嘅嘢一條魚啊，係咪啊？ 唔係，咁即係如果係估條魚嘅，我點諗啫？係咪先？ 咁當然我 咁生日都可以蒸條魚食嘅， 係啦， 又係喎、啊，啲老人家生日 party 嘅蒸條魚， 我哋亦都要講，喂，有魚有肉嘅一定要有雞㗎。哎 啊、 小朋友的生日 party 我哋会有嘅，老人家咩年龄嘅都有，中式西式亦都包含喺入边度嘅，咁大家可以谂下啦吓。 系啦，真系。咁我哋其中一条题目，你可以问中式西式老人家定系最火咩人嘅咁咯。 好好好好， 佢问我先，我好嚟。 系啦， 好嚟啊！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啊。 好，第一位听，我想话第一首歌 啊，系咪啊？第一首金曲啊， 系咪阿荣啊？阿荣， 系啊系啊 ，Hello 阿 荣， 三位主持好， 你好阿荣，嗱你可以拣，你可以拣啦，阿 Chris 啦，阿田或者阿祖嘅问题嘅， 我拣啊，去个摩洛哥嘅 Chris 啦， 我去摩洛哥，系啊， 个 tag 添啊，咁好啊，好啊，嗱喂，咁样嘅， 去个摩洛哥个阿哥，系啊， 我都去过啊，都可拣你咯， 咩话你话， 佢话佢都去过，所以拣你， 好啊好啊，迟啲再交流下呢个啊，嗱，咁样第一样嘢呢个头先讲个年龄层嗰样嘢啦，呢个系属于我谂。年纪大啲嘅生日咧，就会常见好多嘅。 好， 系啦，咁咧，佢唔系就咁一嚿嘢嘅。 哦， 佢一 set 好多好多好多嘅。 O K， 系啦，跟住咧，可以爱嚟即系大家一齐要几个人先可以令到呢件事成事嘅。 咁啊，系嘛 ？O K， 系啦，你可以咁谂啦。 O K， 你咪估到啦。 点解阿荣你会系好似 有 系咩嚟？系咩嚟啊？ 你可以问问题嘅，未估到都可以。 系咪通常喺酒楼先有噶？ 系啊系啊。 哦，系咪包住噶？或者用个笼嚟装住噶？ 包住，或者用个笼嚟。嗱，你唔会包住嘅，一定有样嘢装住，因为佢一 set 有好多好多嘢噶嘛。 系。 咁一定要有一个盒咁样装住嘅，或者有时佢摆好咗出嚟噶啦。 屋企系咪都可以有嘅？ 屋企都可以有嘅。 我谂我估到。 哎呀，我谂唔到啊！ 我话俾你知，我踢你出会啊！你呢样嘢你谂唔到， 你冇理由谂唔到啊！ 咩话？ 咩话？唔会。 点样话？ 阿荣， 系 你话 咩话？ 会唔会售包咧？ 售包系咪？ 唔系， 唔系嘅，唔食得嘅，啱唔啱？ 唔食得嘅，好嘈嘅。 系 你一用起佢上嚟咧，就好嘈噶啦。 系一啲嘅生日宴会，尤其是头先阿 Chris 都讲咗啊，可能有老人家多啲嘅，或者成年人嘅生日 party 嘅话咧，可能喺酒楼度摆酒嗰阵时几围食下饭嗰啲咧，呢样嘢系会出现嘅。 哦，系咪四个？系咪四个字啊？如果读出嚟嘅话， 唔系， 但系同佢四都有关系嘅。 系啦， 要四个人嘅。 哦，哎喂， 麻雀， 我以为你想讲麻将， 新店啊，真係 坐得坐，開你個麻辣添， 冇錯啦，恭喜曬， 又係 麻雀， 係啊，幾個人嘅，所以我咪話要踢你出會咯， 啊、 你點會諗唔起㗎？ 我以為卡拉 OK 啊， 嗱一 set 嘅 麻雀 好多嘅， 係啊，但其實都你最終都估中啊，同埋咧其實咧真係㗎，啲老人家咧覺得有啲麻雀嘅聲咧 歡樂啲， 係啦，開心㗎咧， 咁佢就話一 set 咁又係嘅，係咪？ 係啊，係啦，係有個箱裝住嘅，咁樣同埋要幾個一齊玩先得嘅，一個人又玩唔到嘅。 恭喜曬阿榮， 恭喜你， 我哋一份紀念品送翻俾你嚇。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啊，係喎，麻雀，我唔好，等我向住呢個方向諗先。 好， 啊，第二位阿方。 阿芳你好， 你好啊 ，Hello，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阿芳，我搭紧车，佢都同我哋玩游戏啊， 系啊， 喺 度， 喺度 知嘅， 听 到你背景声啊嘛。 阿田喺个电台度做咗九十几年啦，啲封烟嗰啲咧，嗰啲人咩背景佢听得好清楚啊。 哦，你拣阿祖定拣阿田啊？咁样， 系阿祖啊。 阿祖好。通常是都不是通常的了，应该只会在小朋友的生日 party 里面才会见到他们出现的，重要是不是一定会见到他们的，有些人见到他们会觉得很开心，有些人会见到可能会觉得害怕的，通常是一个是的西式的 party 里面才会有的。 是不是 这个 Halloween 啊？ 不是 Halloween， 但是你向这个是生日 party 来的，是的，你当是一些有阵时会找一些表演这样出现的嘛，是不是？ 哦，带上新的。 两个字，两个字。 是两个字。 是啊。嗱，佢令到你好歡樂嘅， 可以令到你好歡樂，但係主要佢都係為大家帶嚟歡樂嘅。但有啲又會見到就我好驚啊咁樣㗎， 好喊㗎， 係啊喊添㗎。 呢個人估唔到， 佢估唔到係咪帶上身嘅咧？ 唔係帶上身嘅， 但係 掛喺度嗰啲啊。 咩話？你可以問問題阿芳， 要掛喺度嗰啲， 唔係掛喺度嘅， 佢會喐嘅， 嗯， 佢會。啊！呢、這個依、這個依、這個依、這個依樣嘢啦嚇， 係啊！我想講阮小儀管到啊，阮小儀聽緊啦，應該啱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啊。 要俾錢佢嘅，邀請佢。 係啦，表演嚟嘅。 表演小丑， 系恭喜恭喜！小朋友的 party 先至有冇理由一个老人家去摆八十大寿，揾个小丑翻嚟噶，系咪先？ 得， 你有冇见过啊？咁 我 真系未见过。 我好开心。 哎、但有啲小朋友咧，见到小丑佢哋化咗嗰个妆咧，着住嗰套衫咧，有啲小朋友系会喊，其实都唔少噶，都我想讲。 系啊， 恭喜晒方，恭喜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噶。 好，多谢， 多谢 ，thank you， 拜 拜，拜 拜， 拜。 你有冇试过扮小丑，然后有细路仔吓？ 我冇，唔使。我平时做人都好似做小丑一样噶啦。 系、 哦、 啊， 系啊，生活嘅一部分。 好，我哋听第三位听众 ，Hello， 阿杰， 喂 ，Hello， 阿杰，杰哥啊， 系你好， 你好，你好， 你冇得拣啊，得我咋？ 系啊，我将个天送俾你。 好嗱，呢样嘢咧，可以在小朋友的生日里面就出现啦。 OK， 老人家的都可以的噃，咁年轻人的都 OK 的，啊，总之任何年龄层的生日咧，你都可以见到佢嘅。咁咧呢样嘢咧，可以大可以小，即系嗰个 size 啊。 OK， 系 可以长又可以，可唔可以长？可以翘。 可以长可以翘，即系可以长到翘嘅， 系 嗰个翘字即刻出咗好多咁样，好似 系咯。嗱咁啊，好高兴嘅，如果有咗佢，因为佢好色彩斑斓嘅，有唔同颜色嘅。 系咩？哎呀，我以为你讲嗰啲又唔系咯。咁而家色彩斑斓嘅话， 唔系啊，咁可以即系唔食得嘅，系啊。系啊， 咩话？ 气球啊， 气球啊，一个翘呢度出 啊，而家翘得好靓噶嘛，嗰啲气球可以。 哦，系啊，成个好似 arch 一个装置咁样有噶， 好靓好靓，哎，好叻啊杰！你凭边一句你会知道我系讲气球啊？ 你话可以翘啊嘛？ 其实我唔想讲个翘字嘅，不过 我记得你讲个翘字，你自己有少后悔，但系收唔切啦，已经个 break 踩唔切。 系啊 ，OK， 系啊，好多个生日 party 里面咧，气球其实 都 系个 真系 好有气氛嘅一件事啊。OK， 恭喜晒阿杰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哇，阿杰好好啊，唔使讲几多个字咧，佢已经有一份。 咁讲真，气球又有啲钱嘅。 唔系嗱，但系我觉得冇问题。 我哋都系要，我依家出个好心嘅。 我都系要，我哋都系要送纪念品俾听众，就冇乜所谓，即系大家开心咪得咯，系咪？ 继续听电话。 继续啊！我以为听歌添，好啊，听电话。 听歌添， 好啊，继续听啦， 好 嘛？ 好，冇问题，冇问题。 边位？系啊，阿霞，喂，阿霞姨， 阿霞你好， 阿霞， 阿霞你好， 我熄咗心机先。 冇问题，好专业喎你，系而家听得好清楚，阿霞。咁我哋就你要揀一个，你揀阿田啦，揀阿祖定系揀阿 Chris 嘅问题咧？ 我揀阿 梁彦忠， 系咪新嚟嗰个叫英文名嗰个？ 阿 Chris 啊，系啦， 我就系知道佢唔知佢点叫 Chris， 所以叫梁 彦忠。系啦，梁彦忠系啊， 新嚟嘅朋友啊， 系啊， 我叫梁彦忠啊，英文名叫 Chris。 我揀唔系新嚟嗰个， 我揀唔系新嚟个，佢揀 男仔叫咩名？ 阿祖系咪啊？唔系啊，你系咪拣豪仔啊？ 听噶，唔记得啫。 我唔紧要 ，OK， 你拣阿祖系咪啊？好， 我会日听又唔记得阿祖系啦。 你笑我哋 要介 绍 自己啦， 我笑你啊， 系啊， 你介绍自己。早啦，唔记得啦， 系啊， 佢叫月跳早 啊，系啊。好嗱，咁我讲到嗱，我觉得呢个问题对你嚟讲咧，阿霞系简单容易嘅三个字。 好啦，我好老嘅，因为 诶冇问题，三个字生日嘅饮宴咧可能会出现嘅。好意头嘅，你谂下好意头食得嘅 寿土咯？ 诶，唔系三个字， 三个字 系好意头噶。嗱，你向寿土呢个方向谂就啱噶啦。其实摆得入口食嘅 三个字， 系啦， 入口食嘅。 我哋通常食一个诶饮宴咧，食到最尾嗰两碟餸咧，系咩噶？ 哦， 可能系饭啊、面啊嗰啲嚟噶嘛，系咪？ 长寿面， 长寿面就啱啦。呢个为你而设噶，霞系咪？ 谢谢你， 唔好客气。 最紧要你开心又有礼物。 最紧要你话你年纪大，你都听风骚快活人一潮啊，真系 咩啊？上次玩咗冇礼物嘅，佢话 哦，唔使惊。我哋可能同事留一阵间咧，我哋同事会打翻电话俾你嘅，跟住咧就会留低你个地址，就会寄俾你噶，好唔好？一阵间我哋同事会跟进啊，吓，唔该晒。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your name. She got the white dress when she's wearing less. Man, you know that she drives me crazy. The brown eyes, beautiful smile. You know I love watching you do your thing. I love her hips, curves, lips say the words. Tiamo mami, tiamo mami. I kiss her.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He got that green eyes, giving me signs that he really wants to know my name.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suddenly I'm glad I came. Ay, ven para acá, quiero bailar, toma mi mano. Quiero sentir tu cuerpo en mí, estás temblando.Taking your time, and I will know we'll never be the same. I love his lips, 'cause he says the words. They are my mommy, they are my mommy. Gonna wake up,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Your vice, a little crazy, but I'm just your type. You want the lips and the curves, need the whips and the furs and the diamonds I prefer. In my closet, his and hers. Hey, he want the little mama. Mamacita Margarita. I think the egg got a little jungle fever. Ayy, you want more than something boring. Legs up and tongue out, Michael Jordan. Go exploring, something foreign. Bust it open, rainforest if you pouring. Yeah, kiss me like you need me, rub me like a genie. Pull up to my spot in Lamborghini, cause you gotta see me, never leave me. You got a girl that could finally do it all. Drop an album, drop a baby, but I never drop a ball. Push up for me and sweat.啱啱聽過呢隻咧，就係 South of the Border， 係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同埋 Cardi B 嘅。 你聽唔聽到嗰啲咬音啊？係啊，特登剪佢嘅，係啊， 嗰只 South of the Border。OK， 好，我猜猜我是誰，我哋繼續玩埋落去啦嚇。我哋電話裏邊， 你點樣玩佢咧？佢都係笑笑口嚟咗咁多日，突然間有日踢歌啊咁樣。係 啊，遲啲外文 panel 啊你。好，我電話裏面猜猜我是誰有。呢位听众系胡姑娘 ，Hello， 胡姑娘， 系啊， 你好啊， 早晨，胡姑娘你好， 今朝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 嗯，系啊，胡姑娘好似要打针咁样，要打针咁样， 系咯，有呢个感觉啊， 系啊，食咗早餐未？有冇空肚啊 ？OK， 好啊，胡姑娘啊， 系， 我哋咧而家有阿田啦，同埋有 Chris 嘅钟哥哥喺度啊，咁你拣边位啊？ 桂花田啦， 好，桂花田， 好耶，拣我啦，嗱呢样嘢 系咪真系深咗噶？ 好，嗱，早头先叫我深啲啊吓，呢样嘢两个字。佢咧 size 咧唔系好大嘅啫，咁咧，但系咧个里面咧可以好大嘅，咁咧人人见到佢咧都好开心嘅。 嗯， 好好听好到，里面好咩？人人见到都好开心。 系啊 ，OK， 系啊， 除非入边摆啲嘢唔好。 系啦，啱啊， 食得定系 唔食得嘅？ 唔食得嘅， 系通常都系啲长辈就会俾啲系咪咧？定系太出啦呢个， 你好 咩啊？ 利是啊， 系啊，恭喜 你个贴士系咪有太出？ 系啊， 难演个 big team 啊， 贴士好好， 系啊， 谂住佢话兜多几个圈先得 啊，呢个好意头啊嘛， 系啊， 新年都可能会见到嘅， 好大 嘅 咯， 系啊，系咪啊？嗱，啱啦，就个信封好 细，头先陈德信冇俾利是我哋嘅， 系啦， 反而佢俾翻我哋噶。 佢長輩啊嘛， 佢咁老， 佢係長輩 俾我哋，好慘啊！信封，我做咩要生日啊？咁樣，你班咁樣嘅人， 係啊係啊，生日咧嚟嚟時時嘅嘛，成日都 啱啱啱，可以頭可以頭。 好啦，恭喜啊，胡姑娘，你好， 係啊，唔該曬， 拜拜。 係啊，好緊張啊，去到最後一個啊嚇， 係 啊， 係，喂， 阿 Ben， 係咪阿 Ben 啊？ 係啊 ，Hello 阿 Ben， 好， 係。系啊，我哋有阿 Chris 喺度啊，你可以揀佢嘅问题啦吓， 你话揀咁样啦， 揀 系啦，你冇系啦就揀咗我， 好啦， 咁都得翻我，咁都听你讲啊，真系啊， 喂，你冇放咩？我哋唔 可以可以继续噶，可以继续噶，系啊系啊 系啊， 仲有少少时间，买一个啊。 嗱，我有一个容易啲，有个难啲嘅，不如你揀一个啦。 仲有边个未揀啊？ 得我咋？ 系啊，你想揀个难啲，挑战下自己，定简单啲嘅问题呢？ 简单啲啦， 系咯，我都觉得点解你会问呢个问题？ 即系可能有啲听众想动下脑筋咁样噶嘛？ 好啦，嚟啊嚟啊， 系啦，好嗱，呢个咧都系食得嘅，咁就佢食得嘅，而且咧佢都佢呢个讲唔讲好？呢一讲好出添， 哦好啊， 都照讲啦，佢有时会闪嘅， 食得有时会闪啊，即系发光嗰种， 佢会闪嘅，系啦。 乳猪咯， 系啦，都话俾你拣个难啲嘅，你又冇拣到啦，咁啊逼住 啦， 容易噶啦， 食得会闪，咁啊真系生日嘅寿宴会见到乳猪噶嘛，系咪先？好，恭喜晒阿 Ben， 你睇几唔简单啦， 纪念品送翻俾你，话正我听到，乳猪正啊，系嘛？嗱，你咁开心，你谂到个难嘅，谂清楚嗰个三个 tips 点样俾，听到个听众嚟 好 唔好 啊？恭喜晒阿 Ben 先吓， 好 ，thank you。好，应该真系最后一个听众啦，系嘛？ 我等一阵，我 你话 咩啊？ 你讲咩？ 未有啊？ 哦，唔系， 唔系搏紧， 接紧。 你又搏紧，系啊？佢系李志刚啊？ 冇电 话。咁不如 你玩啦，咁叻，阿敏啊有。 系啊 ，Hello， 阿敏你好。 Hello， 阿敏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 系。早。 你好啊，早晨早晨。 Hello, hello, Chris 啊，嗱，今日 Chris 话咧，有个难嘅剩翻喺度啦，咁就由阿 Chris 出啦吓。 系啦，因为呢个咧其实都几夸张，啲好。 而家得唔得先？ 系啦，要去啲好浮夸嘅生日 party 度先会见。 哦，好浮夸嘅。 系啦，但我真系去过一个 party 见过一次，所以我先谂起嘅就其中一个真系好有钱嘅人嘅生日 party。 哦，喂，呢啲介绍你识啊？ 系咪要你做人请？ 咁又系，我掹车边啦。 咁先嗱，呢个第一个 tips 咧，真系好浮夸嘅。 OK， 好。 咁咧嗰次咧，我系去咗一个佢喺一个酒店嘅房度 book 咗一间房咁样啦，跟之后咧就用嗰嚿嘢嘅。 哦好， 系啦，咁嗰嚿嘢系会制造一啲嘢出嚟，令到咧个环境可以有气氛嘅。 O、okay、K， 可以有戏剧效果嘅，做 气氛又有戏剧效果嘅。 系啦，有时真舞台都会用 嗰啲烟雾啊， 烟雾真系估中咗、啊， 哇！生日 party 搞系啊，你估中咗啊， 系烟机啊， 烟机 系烟机啊，嗰啲、啊、叫做 系、 哦、 啊，烟机 咯，系啊。我有一次去一個， 佢阿田就話抽油煙機嗰只先係咩啫？你講咩煙機啫？同我咁係咪？ 咩機 好勁啊！阿敏，咁 樣 鼓 勵阿敏， 係啊， 係啊，紀念品就送翻俾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好啦，好，恭喜曬阿敏， 係啊， 剩翻少時間我過啦， 我哋自己玩啦，有冇你有冇啊？ 我有， 好，你嚟先啦咁。 好啦，呢樣嘢， 好 一個字， 好。 咁咧， 哇！我即刻谂起啲单词，蛋糕系啦， 系啦。咁呢样嘢咧，有咗喺度咧，哇！气氛好好多嘅。 哦， 吓咁啊，大家都几中意嘅。有阵时会争住嘅，有啲人会咁样。 钱咯， 嗯， 生日 party 会有嘅。 系啊，生日 party 一个字气氛会有嘅。我即刻谂起吹蜡烛个吹字咯。 系咪净系生日 party 咧？其他庆祝会唔会都有咧？ 其他慶祝都有嘅，有啊， 即 係 開心歡樂就會有噶啦， 係你可以咁話啦，有咗佢係比較會開心啲嘅，係啦。 一個字， 因為都會係牽引到啲嘢嘅，咁咯。 錢 ，no， 諗嚟諗去 都諗呢啲，證明係證明我哋兩個幾，可唔可以俾多啲貼士啊？桂花田姐姐即刻扮靚仔啊！自己估唔到。 唔係有咗佢咧，係真係會熱鬧好多嘅，同埋咧喺咁嘈吵嘅人群中。系咯，系咪啊？ 又系， 曾经头先谂过出 MC 嘅，即系不过有啲夸得滞，即系佢哋生日 party 有个 MC， 但系个麦都系嘅。 MC 系两个英文字，我而家系讲紧一个。 唔系佢有我谂过呢个题， 我点都因为佢唔做啦，唔系即系佢下个月。 哇！你咁样讲话， 哇！ 佢好大噶，佢叫你唔做，你冇得做噶啦，知唔知啊？啊，点都好啦， 今日就封麦啦， 系啊，之后就再见啦。今日多谢晒 Chris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多谢阿田，多谢， 拜拜。